同日新增一宗死亡个案，死者是一名未接种新冠疫苗的72岁女子。新加坡超过80%人口已经接种疫苗，政府早前改为采取与病毒共存的策略，将焦点改为监察疫苗是否可以避免重症和死亡病例攀升。被指处理阿富汗危机不力的荷兰外交大臣卡格宣布辞职，是西方政府首位因为阿富汗问题辞职的官员。荷兰国会议员通过一项针对卡格的谴责动议，批评政府反应太慢，未能够将很多本应能够逃离的阿富汗人撤走。荷兰在上个月最后两个星期从阿富汗撤走大约2000人，但是几百名当地工作人员和曾经在荷兰军队担任翻译的人仍然被留在阿富汗。卡格承认政府对塔利班接管阿富汗的警告反应迟钝和混乱，但强调已经坚守承诺。他接受国会议员的评价，决定请辞。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天色普遍晴朗，在早上10点，强烈热带风暴灿都集结在长崎至西北偏西大约1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日本南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下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17点，升149点，总成交金额352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1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72点，升1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5.2，升14.2；中国平安55蚊，跌2.35元。友邦保險87.5跌6毫，盈富基金25.44升8仙，美團238.8升6.2，阿里巴巴152.5係升9毫，快手97.1升2.15，金沙中國有限公司15.1跌4毫。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84，英磅10.732，瑞士法郎8.39，澳元5.67，加元6.136，新西蘭元5.5，歐元9.156。每百日元對港元7.084，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026。日經平均指數報30,475点，升151点。港金現價報16,300元，跌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5.92美元，卖出1,756.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真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都是车多。在新界马鞍山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大水坑港铁站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就在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西行东隧入口、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葵涌道马加烈桥底荃湾和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港台电视三十二倾力直播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 今届全运会，香港派出169名运动员出战18个项目， 分别是剑击、单车、射箭、体操、田径、棒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沙滩排球、高尔夫球， 还有武术、拳击、跆拳道、空手道、攀岩、皮筏艇和马术。 支持香港运动员， 紧贴港台电视三十二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三成群喂賣都是想开心啫。 有个女朋友问，点解你唔氹返我？咁佢男朋友就话，咁我见你无啦啦嬲啊嘛。咁个女仔就话，所以呢？男朋友又话，咁我咪諗住你会无啦啦唔嬲囉。你得啦，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我是建筑阿碳，因为建筑物内各种操作都可能造成碳排放，所以我变得好大嚿。但绿色建筑的各样设计，例如节能、通风、电动车充电设备同埋可再生能源，就可以帮我减磅。9月25号至10月1号香港绿色建筑周，一起实践一步减碳，目标是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上绿色建筑议会网站睇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失眠的人有福了。 在耳畔，让你听，没有旋律歌声，让你听，没有尘埃的静，清生命放下的歇性，在唱明没说话，脉搏声然而似风轻。 Jocelyn 上年考了音乐治疗师证书之后，决定要做一些跟音频治疗有关的歌曲，今次就是他首次将有安眠效果的音差频率放入作品当中。 一觉睡去不靠眼睛，信任这刻的反应，我无意识。 作曲陈明喜、柯新峰，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柯新峰。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明喜《星之静》。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i， 我就系 Uncle Ray。开心系乜嘢？得闲扭开收音机，听风骚快活人，就会开心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系啦，清风嗲嗲好好听，但系小强哥哥就好得人惊。 不过都好开心，同埋好多朋友都为咗佢嗰只即系青鸟嗲嗲，所以咧就帮佢咧揾咗佢嗰个 version， 同埋今日咧都会播翻呢一只歌俾大家听下噶吓。好啦，咁啊，翻嚟礼拜五啦，咁啊，欢迎晒大家，咁啊，大家希望咧要小心，因为其实琴日咧落冰雹啦，以及咧就有人俾呢个雷电击中啦，所以就唔好成日以为咧就个天气而家望上去蓝天白云啊，但系始终有时可能都有天有不测之风云， 系啦， 所以要小心啲。 嗰个不幸嚟噶，即系嗰个 不幸嚟嘅， 俾雷劈亲嗰个。 明白。 但係其實譬如落冰雹呢啲咁嘅話，真係都、你有冇見過呢啲咁嘅奇景啊？ 我有見過， 係啊， 有見過。 香港 其實 都 發生過一兩次， 係啊， 好大粒㗎， 係啦， 噗噗聲。 所以就呢啲咁嘅，如果有咁嘅異常嘅天氣情況咧，最好就揾地方就避一避先。 係啦， 即係任何事情可以發生啊。好，適應嘅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嘅。听紧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梁继章， 有李丽仪， 甩醒马骝强， 乜唔系清了哆哆强咩？ 我觉得会啱你 fit 你 多啲，我都觉得系啊，冇错。 不过其实我谂翻，我都唔应该笑你。 点解咧？ 其实佢可能系讲清风姐姐，但系佢未睇语言治疗师，佢就讲咗清风哆哆咁样， 发唔到音， 好内疚嘅。即系对于讲嘢唔清楚嘅小朋友，我唔好意思。佢、会叫我哆哆咁样，哆哆爹爹咁样啊。 头先你讲嗰句说话，我只能够认同一半，因为你话嘅就系讲嘢唔清楚嘅小朋友，但系佢已经唔系小朋友，讲嘢唔清楚系啱嘅。 OK。星期日早上啊，三者喺度气温相对湿度69%。今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同时都有骤雨啊。昨天仍然是有阳光炎热，局部地区是有骤雨。继续回香港电台第二台，早上10:01，风骚快活人 ，Happy Friday 各位朋友，希望呢个周末仍然可以享受阳光，享受假期，愉快地度过。今日咪应该有少少 holiday mood。星期五啦嘛， 不嬲礼拜五都系我最开心嘅一日嚟嘅啦。做节目又开心，做完节目又开心，系咪即系 Happy Friday 咧？ 所以我哋将所有开心有自己有，亦都送俾大家。希望每天三小时吓，一路陪住我哋，同埋今日有点唱时间咧，仲有半小时， 12:30至到1:00嘅话，都可以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 以前咧参加呢个旅行团咧，就有一个佢哋嘅经常用语咧，就话好啦，咩四送一汤，白饭任装咁，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咧？咁样喺团体旅行咁样，白饭任装咁啊。虽然咧，即系以前嚟讲咧，白饭系一个好主要嘅食量，即系以前有一句说话又有咁讲啊，即系老人家会讲就系唔够餸食饱饭，有冇听过啊？ 怼饱佢， 你嚟我屋企食饭，喂唔够餸咧就食饱饭啦，咁样即系就算系啦，好客气讲啊，就算唔够餸，装饭都食饱啲咁样。但系今时今日去而家咧，好多人咧对呢个养生啊、营养啊、减肥啊咩等等咧，就会话喂碳水化合物唔好食咁多，饭唔好食咁多。 咁又真系、我见好多同埋听好多都系觉得系咁样。你个体重下降嘅幅度咧系会快好多噶噃、 我哋都对我哋身边有一个朋友经常劝佢唔好食咁多饭啦、 啊。不如算啦，嗰、那个就 我已经系少咗好多 了。 哦、 啊，你嚟噶嗰个 食乜都冇用噶啦。哦，系、啊，做咩你对号入座、啊、 其实你唔使咁样样咯。 点解啊？点解啊？ open 啲 free 啲 啦，系啊，系嘛，就当你系地毡咁就 系。 好啊，我就惊你嬲咋，你有时我唔知力度噶嘛。 佢内里 open， 系啊，你叫我打你，我得个大大巴打，定系细细巴咁督你咧，啱嘛？ 外表唔精神啊，内里好 open， 系 啦，冇错。咁你对于饭以前系咪好食好多？ 以前我真系食好多，但系而家 你自己亲眼都见证过佢自己可以喺五分钟里面怼一盒炒饭咯。 嗰盒炒饭咧， 能人所不能啊！ 茶餐廳嗰啲炒飯咧，係可以裝兩盒都得嘅。 其實基本上 淋到咧漏出嚟咁多。 係啊，正常嚟講嘅話，我諗大約一盒啊四碗到啦。平時我哋嘅飯碗， 你覺得啱？佢仲要係好快就已經， 好快已經食完啦。我哋都未食完嘢，我哋仲喺度傾偈。 傾偈啊！ 係啊， 我食咗幾啖啫。 係啊， 食曬啦，下都抌埋啦。 冇錯，我明嘅。 好彩個蝦唔食得咋，唔係佢食埋噶啦。 好難講。我懷疑佢喺屋企佢係食埋嘅。 我懷疑 嗰次筷子嗰啲都嚼埋。 你知我講邊次啦？我哋講嗰次， 我 哋 喺屋企嗰度。 开会嗰次，但系你嗰次系咪好肚饿啊？ 唔系正常， 我觉得佢系正常， 正常都咁样。 系啊， 你肚饿咪食几盒咯，系咪？ 嗱，我讲下我嘅食饭史俾你哋听啦。 食饭史， 历史个 食。除咗食饭之外，哦， 系， 即系食饭之外，我仲有怼 食 饭 史之外，有冇食屎饭？ 哦，我佢系食咩屙饭？咁好 食饭嘅 history， 你冇你冇一个饭字后边加嗰个字啦，好敏感。 食饭历史 唔系咯，点解食饭史啫，大佬？ 食饭历史 有风流史啊嘛。 哦，果然才子，果然才子。 我细个咧真系食两碗， 嗯， 一路去到中学咁样好正常啊。 汤碗定系饭碗？ 饭碗， 但 系 都 系 都系拱起嘅，个面系嗰啲饭系拱起 嘅。 呢啲咪茶餐厅或者饭店都系噶，酒店都系噶， 系 餐厅拱起噶。 嗱，最俾祖先嗰啲都系咁噶， 插 好少 插噶饭之类， 好少变 祖先好细。 喂，你俾祖先，你梗系俾多啲啦，尊敬啊嘛，唔好俾半碗啊。 咪咯，佢有个布梦俾你噶啦，咁少 系啊，张仔俾咁少啊，咪唔够钱啦，系咪烧啲俾你啊？咁样啊， 烧啲鸡钱俾你好冇？ 最出事咧就系响卅零岁嗰阵时，夜晚响嗰个公司做嘅，当时好正常啦，咁样。但 港澳公司做，但你夜晚仲未放工 O T 啊，好多 O T 噶，系啊。 夜晚怼饭 ，O T 怼饭啊？ 怼饭盒咯， 哦， 怼饭盒 几多点啊？嗰时系几多点啊？ 七点零啦， 咁七点零好正常啊，咪当晚饭咯。 你听我讲先啦。咁譬如话成个， 你讲得慢啊嘛，快啲啦。 art room 咁样，譬如话有五个人，咁我通常佢哋叫八个饭盒嘅。原因就系话咧，如果真系再夜啲咧，肚饿咧就食埋佢。 系 由嗰阵时开始咧，我就 系 因为咁样 嘅，即系你可能临临瞓前又再怼一个， 人哋摆喺度你就食晒佢啦， 食埋佢咯，系啦，咁咪食埋佢啦。 有啲嘢未完咁， 系啦，同埋又唔好嘥啊！ 呢三个字害死好多人。 系啊， 唔好嘥三个 字。 啲阿妈，啲妈，啲阿妈咪就 系 咁样咯。 啲老婆啊，见阿仔唔食，你食埋佢，唔好嘥，唔好嘥。 唔好，千祈唔好。嗰啲咪就系嗰啲 extra， 你嗰啲系啊脂肪。 嗰阵时开始咧，我嘅腰围咧就廿九开始， 三十、三十一、 三十 二、三 十咁啦。最跳得紧要咧，就系因为嗰阵时咧曾经追过公司一个女仔啊。 佢关佢咩事啫？你追人？ 听住，我先系譬如话夜晚食咗饭先啦，翻屋企食饭，食完饭佢可能 call 我。 哦，你又再陪佢食多餐？ 冇错，喂，食咗饭未啊？梗系话未啦。未啊？可唔可以陪我食饭？可以。 你追唔追到啊？收尾？ 追唔到啦， 追 到 啦， 因为嗰个系肥妹嚟噶。唔系，我反而会觉得就系嗱呢样嘢其实唔系好合逻辑嘅。如果你话我有一个我想追，通常你梗系会希望自己个样好啲，样好啲嘅包括可能瘦啲， 但你做柴咁食， 系啦，做个 facial 系啦，但系你系咁样食，即系陪个仔食嗰餐， 我陪 除非你要追上佢，你要配佢，即係佢本身都已經係圓氹氹，你要變翻咁嘅樣追佢。 冇錯，咁你咪襯咯， 係咪？ 絕對唔係肥妹。 哦，但係又追到嘅， 追到， 原因係。 因为我 陪 佢 食 饭，系 啊， 啊，因为都系 嗰段情路。 咁我谂你搞错咗啦，其实佢当你系饭友，佢唔系当你系拖友。 吓， 两件事 啊嘛。佢追到， 追到。 佢嘅例子，你觉得佢咩叫成功？佢 追到之后 系 咪都维持一段时间？ 吓、啊，都维持到一两年啦。咁、啊啊、就由嗰阵时开始咧。 一两年 咋？系啊，嗰、那个肚 好长噶啦，对佢嚟讲。 果然系情场浪子。 冇错啊，系啊，攞嚟攞去。 冇脚嘅雀仔喎，真系。 系啊。 最高峰就 一早已经死咗啦。 34寸。 你啊， 最高峰， 你而家唔止添啦， 而家唔止， 咪系咯，你点会叫最高峰啫？你未到最高峰啊，你最高峰可能80寸都有。 再咁样落去， 再咁落去啊， 夹住反弹。 嗱，今日咧都系食饭，即系皆因食饭 系啦，所以咧嗱，近代咧饭好似成为一种。大家尤其是減肥啊，即係追求一個好嘅身段嘅人咧，又愛又恨，即係飯咧有佢飯嘅好味嘅， 超好味， 係咪先？尤其是有啲攞命醬汁咩咖喱啊， 嗰啲 諸如此類。 其實你哋有冇真係好好地咁去追尋最唔係最終極嘅飯？ 就咁食飯， 飯香啊！ 其實如果你真係食一啲好靚嘅米咧，係真係食到甜味同埋飯味。 我傾向中意食珍珠米。 唔關事，係佢喺邊度種嘅咩米？ Okay. 係啦，因為我最近有一個朋友，大家都識嘅，佢咧就去代理一啲好靚嘅日本米。咁、但係咧就佢俾咗好細包俾我啫，聽聞咁樣已經好貴啦。咁我珍而重之咁樣，仲要揾一個好靚嘅飯煲去煲佢。煲完之後嘅話，你真係乜都唔需要加，你淨係煲嘅時候嗰陣飯香，以及或者你畢佢一路食嘅時候嗰陣甜味，係真係同其他嘅米係比唔起嘅。 明白，但係你嗰度咁貴， 好好。 一般人係咪會買唔起咧？ 又唔會，你買得起，但你唔會捨得咯。我想請問啦，如果你買一個大約係好似係咁大包嘅米嘅話，要講緊100-200蚊，你買唔買？ 哇，真係貴喎， 好 貴，真係貴喎， 八公斤都係100-零蚊啫嘛。 冇 A4 添 嘅米啊！ 我講緊佢咁啦，我兩 係咪月光米啊？ 唔係，係啊，有啲日本嘅好靚嘅米 飯或者米，因為一樣嘢好多人咧覺得係對呢一個身體嘅身段咧係會有一個比較大嘅影響啦，食得多咁樣。但係最近咧，日本一個電視台咧就做咗個實驗，佢最主要嘅講法咧就係話咧，其實如果你遵照翻一個黃金比例，咩叫黃金比例咧？就6:4啊嚇，六係白飯，四係你嘅餸菜， 乜餸都係。 佢又冇讲乜嘢餸，佢总之系餸咯，即系总之系餸咯。咁啊，如果你能够跟翻呢个黄金比例，其实咧就系唔会有太坏嘅影响嘅。 嗯，即系对你嘅体重唔会有影响。 系啦，我就唔系好信，系啦，我倾向唔信嘅， 绝对唔信。 系啦，我倾向唔信。 六四，如果你话即系讲紧呢个比例啊，吓，即系6:4啊。如果你咁讲法嘅话，即是话我如果我讲紧嗰个饭系好大煲都得噶咯。 系啊， 你只要 你食得翻 咁 多餸 比例啊嘛。 系啊。 唔會， 我傾向咧係，我相信比例啊，即係我相信比例，但我六四咧我就唔係好相信。我相信可能再大啲添，可能係八係餸，二係飯，咁我傾向咧就會。可信性高啲。 我曾經有講過嘅，就我有一次喺個老妹妹日記咧都有講過，就係、是、有一位幫人哋去減肥嘅醫師，佢有講過咪就係話咯，嗰、那個係叫做哈佛餐盤啊嘛，就係、是、將你一個圓圈嘅圓碟，將佢分為四等份啊嘛，仲記唔 記 得？其實你兩份嘅反而係菜，其中嘅即係四 份 一份，四份一份係飯咋。 係啊，我記得。 其實講緊係幾多咧？大人啊嚇，只係食一個嘅就係我哋真係裝俾祖先嘅嗰個咁嘅細路仔嘅碗仔，一碗嘅咋。 哇！马老师一啖食你一碗， 我谂系两啖啦。如果马老师可能系半啖啫。 但我想问翻，头先你话四份 系 嘛？ 少啊， 两份系送一份系饭，仲一份咧？ 两份系菜，四份一份系系呢个，应该咁样啦。四份二系菜，四份一系饭， 仲有 四份一系肉。 哦， 应该系咁。 哦，菜意思系真系菜，唔系送 菜。真 系菜， 不是送菜，纯 菜。肉都系得一份咋？ 肉都系四份一份咋？ 哇，马老师，你睇下你 同 你 嘅饭基本上系一样。 你睇你平时踩几多界？ 踩， 所以佢咪 过晒界啦？点踩界过 晒？你有冇食菜噶？ 有，我好中意食菜嘅。我其实唔择食嘅，即系唔拣饮择食嘅，基本上乜都食嘅。 系 啊，但系饭真系。头先我净系讲话祖先嗰个小碗仔嗰一啖饭咧，我觉得已经好肚饿啦。你一讲完我肚饿。 但系你有好多菜、啊，好多菜、啊，同埋人哋有教过你噶、啊。你可能食饭之前，我你饮多啲水先、 啊 嗯。 汤啊，诸如此类。 系啦，饮水，饮水嘅话，跟住你令到佢有饱肚感咧，你就食少啲嘢咯。 嗯、 有好多方法噶嘛，我都唔明白其实点解佢可能系一磅两磅都减唔到噶。嗯 冇可能噶。琴日都有同阿 Ada 傾過呢個問題啦， 都係一樣。 係啊，我哋都喺度講緊 嘛。咁你 唔好 一六八啦，反正係咪先？你不如善待自己，你還掂你減又咁唔減，咁食翻嘢算啦。我係你就。 我覺得佢一六八佢真係十六個鐘頭狂食嘢，八個鐘頭唔食嘢咯。係。佢又調翻轉咯。 冇 用噶嘛，冇乜可能。佢唔係咩？ 係冇用，但我真係冇犯過規。真的冇犯規，係八個鐘頭食嘢，十個鐘頭食嘢， 但係 係啊，得咯。 你都應該要攞去俾人哋即係檢驗下，係嘛？因為我眼見周圍所有嘅人嘅用呢個方法咧，始終都一定有三四磅，但係佢竟然係冇。 冇錯，我幫你係幫你喺香港博物館報咗個名，第時擺你企喺度，不會瘦的男人。嗰啲咪有嗰啲嘢，嗰啲咩立像館咪有咩全球最高嘅男人嘅， 系啊， 仲要系 減極都唔肥嘅男人咁， 犯怪， 減極都唔瘦， 系啦，曾經活在香港做呢個節目嘅， 食咗香港好多米， 好多米，嘥米飯咁。 但係又咁嘅，即係其實但係人都知道噶啦，你有時咧你唔可以減，同埋其實你要減嘅話，你唔能夠話有某種嘢唔食，因為其實咧你會個身體會有需要咁樣嘅機能咧，到最後尾嘅時候你都一定會失敗嘅，尤其是或者澱粉又或者講緊係碳水化合物咧，我哋嘅身体点解会有呢一样嘢？系咪？又或者系点解会有一啲嘢系能够消化佢嘅咧？系因为你嘅身体有咁嘅需要， 冇错。 所以你系唔可以完全 吸，唔可以完全冇， 唔可以冇嘅。 但系要平衡咯， 要平衡咯。但系呢个六比四，我就一定唔， 我都唔系好信 咯， 我都唔系好信， 梗唔可能啦。 如果你饭量系六，仲要多过餸，多过餸菜 ，make 啦， 系啦。 同埋就系日本好多时候呢啲咁嘅即系综艺节目咧，都系纯粹就系搵嚟做嘅啫，得个做字嘅啫。 制造啲 talking point， 等你睇，系咪？你觉得冇可能嘅咁，所以 大家唔好信。我哋纯粹话俾你听呢样嘢系，我觉得唔 work 嘅。不过你可以有兴趣，你可以试下。 好， 系啦，系。 我谂阿小强应该有兴趣嘅。 九比一，九个饭， 九个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报道指，职工盟昨晚举行执委会会议，并且通过启动解散程序决定，将会在10月3号召开会员大会，正式通过解散。职工盟主席黄乃源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昨晚举行的执委会会议属于例行会议，未能够透露会议议程，只將會在今個星期日召開記者會交代職工盟去向。另外，對於有報道指總幹事蒙兆達已經辭職，黃乃源說暫時未有收到對方的辭職通知。內地過去一日新增84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62宗是本土個案，福建佔61宗，仲有一宗在雲南德宏泰族景颇族自治州。福建的61宗本土个案当中，31宗在厦门，28宗在莆田，泉州和漳州各有一宗。莆田市亦都再多6宗本土确诊的无症状感染个案。內地至今有95577人確診，4636名患者死亡，超過90000人康復出院。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說，總統普京將會出席出年舉行的北京冬季奧運會。拉夫羅夫在塔吉克首都道上別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时，透露普京好高兴接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出席出年二月的北京冬奥。拉夫罗夫说，希望普京与习近平到时能够面对面会谈，并且期望两国运动员再次展示高质量的体育和个人质素。意大利將會強制要求所有工人持有新冠健康通行證，是首個歐洲國家實施相關規定。由下個月15日開始，所有工作場所和所有行業的僱員必須持有通行證，證明已經接種疫苗、病毒檢測呈陰性，或者從確診之中康復過來。報道說，未能夠出示通行證的工人需要停工，並且可能在5日之後停止獲發薪金。 卫生部长相信新措施将会有助提高安全性以及推展疫苗接种运动。另外，法国大约3000名卫生工作人员因为未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而被停职。根据新规定，卫生保健人员、护养设施人员和消防服务人员必须打针。报道说，几千人仍然拒绝接种，外界忧虑他们被停职会影响医疗服务。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下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8%，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58点，跌11点，总成交金额47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9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95点，跌6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59元升8元，中国平安54.65跌2.75，友邦保险87.25跌8.5，美团235.4升2.8，盈富基金25.3跌6仙，阿里巴巴151.3跌2毫，快手96.1升1.2，网易129.9跌1.7，金沙中国有限公司15.12跌3.8，小米集团22.95升3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3，日元109.88，瑞士法郎0.928，加元1.268，人民幣6.459，英鎊對美元1.379，歐元對美元1.177，澳元對美元0.729，新西蘭元對美元0.707。日經平均指數報30,485點，升161點。港金現價報16,300元，跌2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54.91美元，賣出1,757.3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仲有少少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屈地街。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咧就慢车。咁喺观塘嘅茶果岭道有水管急收，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鲤鱼门道嘅慢线咧需要封闭。咁而家一带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入口。西行去中环，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荃湾，马鞍山路欣安村去西贡，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快点去运输署申请，越早申请资助额就越高。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能再见面啦，现在完美对待选择。 我有个 friend 啊，由朝到晚都上网噶。 吓，由朝到晚都挂住上网，佢唔使搵食嘅咩？ 佢上网咪为咗搵食咯。 啊，你个 friend 做咩噶？ 自知啦。 唔同动物有唔同嘅觅食方法。有啲主动出击，有啲等运到。喺港台电视31生态生物环保自然节目，睇多啲自然，自然识多啲自然。 导演古本森的新片以长洲戏院为背景拍摄，最困难的是 要给个 credit 啊，邱曼成的主演，因为他首先跟我说细路和狗 很麻烦的， 拍到你呕，不过他就很好啊，你不用怕小朋友，我有教戏的经验，只要演员一到的时候，你即刻已经跟他聊下偈，令到他们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基本上完全是好像生活咁咯。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哲迪斯二台院线。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 好，多谢好多朋友咧，每日咧除咗听住我哋嘅节目啦，又会听翻重温啦，同埋好多时咧就系呢个节目里边嘅一啲嘅资料啦，佢都会咧第一时间咧 send 翻呢个信息俾我哋，包括譬如琴日咧阿马老师提到嗰只歌，你可唔可以唱多一次？ 好啊， 嚟 啊，好认真嘅，我琴日真系好 认真，我有冇笑啊？ 我冇。 你笑啫，嗱，你而家笑紧，我都冇笑，系咪？我直情系，我觉得系天籁啊！ 系啊，你琴日听咗好多次， 我听好多次， 好多次，但系你好开心， 系啊， 我都唔知点解，你个乐趣喺边度咧？ 我觉得 有人唱歌唱到哆哆咁样，系嘛？ 当今世上揾到咁样嘅歌手，唱只咁嘅哆哆歌，都真系好难得。 系啊， 所以我琴日真系喺屋企不停咁听，泪流满面。 你系咪应该好感动？一个铃声啊！ 我直情听到泪流满面。 有人打电话俾你嘅时候， 点解我从前我冇留意到我身边一个咁有潜质嘅歌手？ 系咧，所以我哋唔应该踩佢啊！ 我冇踩 啊！所以其实琴日 天籁咯，我话佢， 我见到你将个手摆喺自己嘅心嗰度，你好诚实，揞住个心讲呢番说话系咪？你唔好以为我睇唔到你呢啲咁样嘅 我摆我将个心摆喺个心口咧，即系话我。From my heart， 從心由衷咁讚你，好，你而家可以，我哋俾啲掌聲。馬小強唱嘅呢個叫咩話？ 你真係冇 綠掌，綠掌， 青蛙， 綠掌係 青蛙， 係啦。 我真係好尷尬，你叫我做乜都得，但係你叫我唱歌， 你唱翻嗰句啫。 好， 因為你琴日你唱咗第二隻歌詞啊嘛，我唔知啊嘛。你話清風哆哆啊嘛，我 點解我哋會叫你今日唱翻咧？就是、因為我都要好多謝我哋嘅就風吹海洋嘅聽眾，因為你話你揾唔到呢一隻歌咧喺琴日嘅愛好系列嗰度， 拎上 係啦，大家覺得點會揾唔到啊？有咁，我哋要多謝大家同我哋嘅互動，同埋亦都要多謝佢哋咧，就係即係聽我哋嘅節目聽得咁細心嘅。咁因為琴日你已經收到啦嘛，咁你 suppose 應該聽咗啦， 佢都有幾個聲， 聽咗咁 就係 叫你係啦， 唔 係，我就多謝所有嘅聽眾先。其實我係知道嗰條 link 嘅，不過我想揾嗰只 碟 碟嘅實體碟。 今日你點樣揾到 㗎？但係你都要多謝我哋 library 嘅偉哥。 呢個哥哥係咪一放？ 人哋叫做阿偉。 阿偉哥，係佢就話俾我聽，喂呢只有喎，得喎。其實我已經係揾咗兩次，放棄咗啦。 你放棄得太快啦。 佢永遠都係咁㗎啦，係啊。 成日 佢減肥都係啊，放棄得好快。其實佢應該減廿年。 佢對自己又唔放棄喎。 係啊， 我放棄咗。 好彩咋，其實應該唔係佢應該放棄嘅，佢唔放棄，佢應該放棄自己。 OK， 大家深呼吸，大家深呼吸，見唔見到藍天白雲？ 得啦，快啲啦， 唱啊！ 嚟， 清風無言在我心裏住。 你琴日係咁唱，我咪知你講邊只？ 你真係知？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好好聽，就真係好好聽，送俾大家。 就叫清涼啦， 冇錯。 咁幾時唱清袋啊你？ 清袋係個個月都會唱一次嘅， okay. 放心，好快㗎啦，今日幾好啊！ 就唱清袋。 唔係，其實應該清咗啦。 清特。 清風無言在我心裏住，漸起如夢似的當天，夜內裏曾踏過寄傲和。云尽处天际万乃美丽似是一片，风声重鸣在我心细语，仿佛名利已抛身边，那惧怕前路远，众目见云已变，青鸟高飞散着云雾如山高，我独行不怕崎岖，像青鸟翱翔永不怕倦，为理想高飞，随缘在拼劲，愿这世间和平共处。散去，星海摇动我的身躯。午夜里迷漫片，你梦中燃掠过，青鸟依依插着长夜远去。不怕倦，为理想高飞，随缘在拼劲，愿这世间和平共处。片片流萤漫舞飘散去，星海摇动我的身躯。夜里迷漫片，你梦中燃掠过，青鸟依依擦着长夜远去，青鸟依依擦着长夜远去。 老妹妹日记，晴天奇遇记，我是一个好性急的人，可以在日常生活之中成日见到。每一日朝早，如果我另外一半要跟我车去开工，我永远都会在车上心急如焚等出发那一个，而他就是慢条斯理，对于我是一大折磨。在我来讲， 迟个五分钟、十分钟，喺每日翻工嘅交通繁忙时间之内系非常关键噶。早出五分钟，马路依然都系畅通无阻嘅。但系若果迟十分钟，你就会以龟速嘅行车，就会将时间白白浪费喺塞车当中。为咗避免呢一个情况，解决嘅办法就系要佢自己搭车翻工咯。另外有一个嘅习惯就系利用塞车嘅时间，用 hand free 打定个电话去 canteen 嗰度叫定早餐外卖。当我一泊好车落去，就可以悭翻好多时间啦。呢一啲早有准备、不浪费一分一秒嘅安排，令到我系最安心嘅。我好喜欢呢一种一切尽在掌握嘅感觉。但系有时我又会谂，所有嘅事都有秩序咁发生，日日也如是，是否又会得个闷字呢？就喺前两日，我本来谂住唔食早餐，点知突然间又觉得我卒之喺我平时唔会出现嘅时间去 canteen 度买嘢，碰到平时唔会见到嘅人，展开唔会有机会讲嘅对话。有一位文质彬彬嘅男士，好有礼貌咁样同我话有听我做节目，鼓励我努力，仲为我加油。我多口问点称呼啊？佢原来系一位姓潘嘅嘉宾主持，翻嚟录节目，所以喺呢一个时间去食嘢，仲等紧外卖之际，佢又突然俾咗张纸仔我睇，上面写咗三行字：其实基本上呼吸。咦，咁得意嘅？莫非是什么的武林秘笈？潘先生说，这些是他主持节目时候的一些自我提醒。他说，说话要精炼、简单、准确，不要有那么多沙石。这些其实我觉得这样又或者是说话之前加上基本上什么什么都是多余的。不必要的词语尽量应该避免，要清楚说明自己的观点，就可以讲成我对于这件事我认为一咁二点点点就够㗎啦。当然好多时候我哋做现场节目，少不免都要讲一啲无谓嘅碎嘴嚟拖延时间，俾自己有时候反应。但係一个好嘅节目主持人要精益求精，不断咁反省自己，口头禅仲係可免则免啦。OK， 基本上我大致明白佢所谓嘅说话技巧。其实我仲想问一下，咁呼吸又系点样嘅一回事呢？潘先生就话啦，而家我哋戴住口罩做节目，其实系要注意呼吸，唔好令到听众觉得唔舒服嘅。而另外一方面，亦都要提醒嘅就系喺一段嘅说话里面，系要喺边度有停顿，令到听嘅人更加明白同埋接受你嘅意思。咁另外啦，就系话一呼一吸之间就要自然流畅，不徐不疾。佢又举例话，我哋以前嘅古文诗词系五言七言都系冇标点符号嘅，系要靠我哋嘅老师系将时候将佢分开一段一段咁教，而比较容易知道内文嘅意思。因为潘先生嘅说话，我又揾咗一啲资料去引证佢所讲嘅有关于古代文书，即系文言文，系唔加啲常用嘅标点符号，而系通过我哋嘅语域，又或者语气嘅助词、语法结构等等嘅断句嚟理解嘅。但有时会出现一啲嘅歧义，又会造成对于文章字句嘅解释系喺呢一方面有误解。经典嘅例子在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一句就有七种不同的解释方法。所以我理解在主持的陈述的时候，节奏和段落的控制是有如气功或者是太极拳之中对于呼吸的调整作为训练一样。顺畅、有条理、清楚明白、段落清晰，此乃为说话之道，应该是作为主持人的我一个非常有哲理的思考。可能我对于潘先生短短的一句说话的一知半解，但是实在是一次非常之有趣的相遇。

何谓快活人？第一，健康人生，每一日都要做30分钟运动。第二，增值自己，要善用你的时间。第三，随心随意食你想食的东西，见你想见的人。我支持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最近咧，我哋咧系有好多嗰啲圈中朋友啦、好朋友啦、旧朋友，帮我哋讲翻啲佢哋眼中嘅快乐人之道啦，咁样样。我觉得一个讲得好啱嘅，不过当然我亦都明白，作为一个都市人或者可能一个打工一族一个爸爸妈妈，唔系话你想做咩做咩，譬如话你想瞓觉个 B B 喊咁，你都唔瞓得噶啦，系咪？即系自己不能够控制嘅范畴就冇办法啦。但系如果控制到嘅范畴，如果你可以拣嘅，譬如呢个周末你想，哎呀，我暂时唔做住嘢字得唔得咧？咁样，我都觉得大家咧系可以，即系喺适当时候咧，俾自己少少。嘅叫做空间吓，系放下自己假期咧，或者氹下自己。如果嗰个选择系对你嚟讲系唔系太大影响嘅，譬如你食，譬如我哋琴日都食咗一个比较，我觉得啦吓，系贵过我平，昂贵过我平时啦，我唔敢话好昂贵，平贵过我平时。但系阿Yui今日有一句都提醒我话，其实间中大家好朋友食下饭都唔所谓啦，咁我都觉得系嘅。 其实你 嗰个气氛嘅心情系啦， 嗰餐茶我好开心啊，环境又好啊，又倾下偈，啲嘢食又好 食，系咪啊？即系我讲。如果可以你自己控制到的范围，適當的時候都氹下自己， 係啦，放縱下自己係咪？ 係啦，氹下自己。 好，點樣都好嘅話，我都要講呢番説話就係頭先唔好意思嚇，老妹妹日嘅，因為我自己 on air 嘅 ，on panel， 所以就係 on panel 嘅。咁所以咧就係即係無端端係冇咗一段時間，嗰係冇咗呢個音樂嘅話，係我嘅問題，因為平時嘅就係大佬 on panel 咧就唔會有呢咁嘅情況嘅。 因為而家兩位朋友咧都係向呢一個成熟之路進化，都要 on 翻 panel 啦。 唔係應該 幼稚園班嚟嘅， 係因為想幫下你嘛，即係有時啲咩嘅话都应该啦，系咪？ 我觉得成日咧 ，on panel 咧就系好似揸车咁，当你嘅肌肉咧入咗一个记忆咧，你就好容易噶啦。 一个反射作用啊嘛。 当你熟晒，即系你知道边个机系边个 fader 啦，我叫 fader 推过，咁就好容易噶啦。 好嘅，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哋吓。 好， 努力努力。 三十二度气温，相对湿度66%，听紧风骚快活人，先听11点新闻。 系， 聚首无益于改善同发展中欧关系。報告網評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外交政策基於偏見和謊言，對涉港、涉疆、台灣等的問題指手畫腳，初步干涉中國內政，違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和歐方在有關問題的承諾，中方堅決反對。對於歐盟的印太戰略，發言人說中方認為各方關於亞太的戰略都應該秉持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精神，突出意識形態，推動地區局勢，搞排他性的小圈子注定不會成功，要合作抑或對抗，中方會密切關注。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天色普遍晴朗。在早上十点，强烈热带风暴灿都集结在长崎之西北偏西大约1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日本南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下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57点，升89点，总成交金额58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14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72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1.6，升10.6；中国平安54.35，跌3.05。友邦保險87元，跌1.1；美團238.8，升6.2；盈富基金25.42，升6仙；恒生中國企業90.28，升8.4；阿里巴巴153.4，升1.9；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活人。时间系11:12，风骚快活人啊！我哋一间环节咧就叫做不可思议。首先，我哋会有一位朋友嚟讲讲坟场。一个旅游团到底坟场睇啲咩？ 好惊啊！ 又唔系嘅，佢又唔系 sell 惊，即系佢唔系嗰啲万圣节啊，嗰啲 Halloween 唔系，佢系真系有啲叫资讯啊，咁所以大家想知道多啲咧，留意住啦。今日天气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酷热。我哋有呢首《恩爱之罪》。 和你被背负在并枕尽睡，无处心安，无从顾虑，记忆跟我同居。遮掩过某疤痕，某天回归，相恋过与被咬碎，全副武装无视解体。那伤口却像有鬼抛不低。 嘅就恩爱之罪名冯允谦呢首歌，将时间带到11:16噶啦。咁今日咧呢个不可思议嘅环节里边咧，首先咧我哋就唔系从一啲啊惊啊吓咩鬼啊嗰啲角度嘅，就从一个资讯方面嚟睇睇啦。今日咧就请咗，首先就系话呢一个叫做我哋姑且咁叫啦，坟场嘅导赏团或者旅游团啦吓嘅一个主办单位嘅负责人阿 Victor 先吓打个招呼 ，Hello Victor，Hello Victor 你好， 早上 Victor。 系早晨，你好，系 早晨 ，Victor。嗱，咁跟住咧，我哋会再请另一位就系导赏员啦，因为佢咧真系带人去睇嘅。阿 Victor， 其实咧未同阿 Water 倾偈之前咧，我想问下，其实最初点解你会有呢个谂法去搞一啲叫睇坟场嘅旅行团嘅？ 因为其实都想俾到香港人知道多啲更多香港嘅历史啦。可能呢幾年啦，大家都對香港自己本身獨有嘅歷史係都會比較更感興趣咁樣嘅。咁而墳場其實就係一個係一個可以叫做一個戶外嘅圖書館咁啊。 戶外圖書館啊，呢個形詞又幾得意喎，即係佢隱藏住好多嘅資料資訊係咪啊？或者香港嘅歷史就係埋藏咗喺呢一度。咁我哋就喺度睇咧，就可以從佢去睇翻以前香港發生過嘅嘢啊，一啲人啊，一啲事係咪咁啊？ 冇錯冇錯，因為其實每一個墓碑都有佢自己一個故事嘅，咁所以我哋可以透過呢啲嘅墓碑去了解到嗰個人背後嘅故事，而當中嘅嗰啲人其實佢對於香港嘅喺香港嘅經歷啊，甚至可能係對香港曾經作出一啲貢獻咁樣，其實都係好值得人哋去到去到了解啦。 其實我都明嘅，阿 Victor 啦，咁啊你我相信你細我好多啦。咁我以前我細個咧就我阿爺爺葬喺呢個跑馬地天主教墳場，咁好多時咧我跟媽媽去拜咧拜我爷爷咧，都专登兜一个圈，点解咧？因为嗰度埋葬咗一个咧影圈嘅红星啊，叫林黛。咁我哋都会睇睇啊，呢个林黛小姐葬嗰个地方，即系我以前都会咁。咁所以我同意，即系喺坟场系有好多曾经大家应该认识嘅人啦，吓又或者发生过一啲事情啦咁样。 如果你跑马地坟场最出名咧，就系门口嗰两句句子，今夕吾区归故土，他朝君体也相逢。 但你知唔知呢个其实点解会有呢对对联啊？ 唔知 阿 Victor 知唔知啊？ 呢个可能交翻俾导赏员 Water 讲，可能 唔系就系我未同 Water 倾偈之前啦，应该有个导赏员系 Water 啦。但我想讲翻，你其实你哋带去嘅参观嘅坟场系会唔会有边几个，定系净系一个噶？ 其实我哋暂时净系做一个系香港坟场，就系、是、个天主教坟场， 就 系 嗰个啦。我就系天主教坟场啦。咁啊，不如问埋阿 Water 啦。嗱 ，Water 咧就系导赏员嚟嘅，我睇下问到佢先。 Hello，Water 你好 ，Water 早晨。 早晨 好，我哋仲有啲时间系啦，咁我哋睇下 Water 可唔可以帮我哋 嗱 通。 我听翻嚟咧，嗱一阵再接阿 Water 啦。我听翻嚟咧，嗱呢一个又反为有少叫做靈異嘅故事啦，係啦，就係話嗰陣時咧，就跑馬地墳跑馬地跑馬地唔係嗰個叫 Racing Course 係跑馬地嘅嗰個快活谷啊，咪曾經發生過大火災啊，係啦，咁咧就話傳說嚟嘅啫，即係話夜晚咧就好多啲即係怪異嘅事件啦，啲人撳鐘啊，諸如處理諸如處理啦，咁後來咧就點解呢個對聯即係話 OK？即系大家 rest in peace 啦。其实今夕吾区归故土，我哋他朝君体也相逢，个个都一样嘅，即系冇人系有 系俾嗰啲喺大火之中嗰度丧失生命嘅嗰一班， 即系苦系一啲嘅亡灵嘅。其实虽然今日大家咧都系瞓咗喺呢度，但系其实将来其他人都系噶啦。即系我哋 we are all the same，我哋都一样嘅。 明白？ 你知唔知呢一对嘢呢个对联咧，原本系拉丁文写嘅，即系佢都唔系中文嚟嘅，系啲神父写嘅，意思就系话。喂，女人即系旅行个女，因为我哋其实都系旅行。你与我当年一样，而你终有一天都会成为我呢个模样。拉丁文写嘅， 明白 咁嘅意思。 好，咁或者我哋都可以咧继续咧就系同阿 Victor 喺度倾倾啦。嗱，咁啊讲翻话即系你嗰个旅行团咧，咁当然啦，就系头先有讲到嘅啫。暂时嚟讲嘅话，只系得一个地方系去嘅啫，系咪？ 香港墳場冇錯， 係啦，就一個嘅啫。好啦，咁其實如果係嘅話咧，我哋點樣先至能夠可以參加到你哋呢一個嘅即係旅行團去導賞噶？ 哦，其實可以係可以係 like 翻我哋個 Facebook 啦，我哋嘅 Facebook 係Hidden Gems Travel 啦，HIDDEN 啦，GEMS。Travel 咁咧，其實我哋係每個月都會不定期去到搞一啲嘅香港墳場嘅一個導賞 即係其實基本係每個月嘅話都會係有呢一啲嘅即係旅行團咁樣就可以成組成。咁其實如果咁講法嘅話咧，想知道嘅就係參加嘅人咧有冇即係以往嚟講嘅話，即係做過咁多次啦，係啲乜嘢年紀嘅人會係有興趣參加呢一啲咁樣？ 同埋佢哋抱住啲咩心態去嘅咧？去了解香港歷史定點嘅？ 因為其實唔同年紀都會有嘅，即係年輕人又會有啦，可能比較上咗年紀嘅四十幾、五十幾歲，甚至六十歲嘅都會有咁樣嘅。咁佢哋其實嚟嘅都係一個共同目的嘅，就係想可以了解到香港多少少啦。因為其實有好多嘅香港嘅歷史啦，其實都係本身可能我哋以前嘅歷史堂啊，甚至可能係書本啊、上網啊，其實都比較零碎啊。咁所以其實呢一度就可以當係一個嘅比較。group 埋一齐去到去俾大家去到了解多啲咁 样。好，而家揾到 Water 啦，我哋听一听 Water 嘅电话。 Hello Water， 你好。 喂 ，Water， 就系我哋嘅坟场导赏团啊，咁可能导赏员啊，就可以了解多少少。 听唔听到 Water？ 系， 未收声。 系啦，因为一个技术上嘅问题啊，吓咁啊，就未能够。 Victor 倾住偈先啦。 我想问下 Victor， 其实咧，你哋会唔会再搞类似，譬如话，因为我睇到咧，以前我哋倾偈当倾偈啦，咩有啲巨宅啊，即系嗰啲荒废巨宅啊，我哋 so called 叫鬼屋啊，即系会唔会搞其他嘅，系同香港历史有关嘅 猎奇啊探险团？ Never say never 啦，咁但係如果搞嗰啲嘢嗰啲團嘅話，就可能要牽涉到其他問題嘅，即係可能嗰啲大宅背後有啲業權嘅，咁但係即係會唔會變咗擅闖民宅咁樣咧？咁所以就個問題就會複雜好多咁樣嘅。 好，明白。嗱，不如咁樣，我哋一陣間用另一個電話揾揾阿 Water， 應該可以揾得到，因為我哋其實最想睇下佢講帶啲乜嘢。 冇錯，同埋佢墳場有啲咩睇係嘛？ 冇錯啦， 知道啲咩嘢？ 多謝曬 Victor 先。 好，唔該曬你。世界已不在，谁偏偏一再等待，到终于不记得等待，到心中开一个荆棘海，来荆棘海，能越刺越痛，越有未来，伤害到终于不觉得伤害，若你在叫唤我归来， 好，终于找到 Water 啦，我哋晚上同 Water 倾倾偈嘅呢一位就系 Water， 我哋嘅导赏员啊。 Hello， 你好 ，Water。 系你好，你好啊。 好，我想问咧，其实咧嗱，头先 Victor 都讲咗少少啦。咁其实你哋带人去呢个坟场咧，有啲咩睇？你当我哋而家游客啦，我哋游客几个游客喺度吓。咁你点样？你会带我睇啲咩啊？咁啊？ 其实我哋即系带开嘅朋友咧，都系中青年比较多啦。因为而家疫情关系咧，多数我哋本地嘅朋友。咁入到去咧，其实首先咧，大家会好惊讶嘅，就系话啊，点解香港会有咁靓嘅坟场？点解呢度会咁安宁？同埋会咁多 坟场系安宁嘅喎，其实系咪？ 系真系好静嘅。 坟场应该系安宁嘅喎。 唔系嘅，有冇啲坟场你会觉得就杂崩楞啊，或者系 唔靓啦？嗰啲坟头唔靓。 继续啦， 继续啦。 首先就大家会对坟场嗰个好多负面嘅印象开始改观啦，因为就好似大家谂，即系有时话，哎呀，会唔会好阴森啊、恐怖啊，会唔会唔系好吉利啊？通常都唔系咁多人会愿意主动去坟场嘅，除咗系即系春秋二祭啊咁样。咁但系咧，如果你话去旅行去参观嗰啲个帝王陵墓啊，甚至金字塔啊，其实嗰啲系陵墓。嗰啲有冇問題嘅？但其實香港呢幾個墳場咧，確實係非常之值得大家去探索嘅。 可唔可以讲其中几个景点啊？唔应该用景点型，其中几个你会讲嘅东嘅坟墓啦，不如 同埋你觉得值得系值得乜嘢咧？ 不如你 讲 几个俾我听。 即系你话会唔会系佢哋嗰啲墓碑写嘅嘢会好值得大家去睇下？ 定系呢一位葬咗喺度嘅人好有价，即系介绍嘅价值。 值得嘅地方系乜嘢？ 好嘛，唔该。 嗯，冇错。我会咁样认为啦，系我哋香港呢个跑马地嗰个坟场群咧，系非常之集中同埋多元化，而且系世界级极之罕见嘅。 点解？ 点解咧？佢喺城市中心附近啦，即系你如果喺铜锣湾或者湾仔地铁站行过去，都系十分钟左右嘅啫。 嗯。 咁但系嗰度集中咗有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拜火教、猶太教、印度教、錫克教，咁呢啲唔同嘅宗教咧，咁都集中曬喺一個同一個地方啊。雖然有圍牆嘅，咁但係喺全世界咧冇一個大城市會係咁嘅。而且咧，就算有一啲相近嘅地方咧，譬如話澳門或者新加坡咧，都唔會話係或者歐美啦，有啲好靚嘅墳場啦，佢唔會將呢啲咁有即系矛盾嘅宗教咧，会放埋一齐。 嗯， 即系话有啲宗教咧，其实喺而家都系啦吓，可能即系大家好都唔夹噶啦吓，甚至打生打死噶。但喺香港咧，呢个情况存在咗170多年。 嗯， 咁亦都系我哋个根源嘅。 嗯，不如咁啊嗱，阿 Water， 因为我哋时间唔够啊，不如我想讲嘅咧，喺人物方面咧，譬如你睇有冇边个系你会带去睇嘅？譬如我哋先提过啦，其中一位系林黛咁样，系一位好出名嘅电影明星，你哋有冇带？ 林黛咧就葬喺天主教坟场啦，咁我哋都有带嘅，咁但系我哋去得比较多嘅系香港坟场啦，咁嗰度咧有几个好著名嘅人物嘅，譬如话河东家族嘅大佬啦，河东同埋佢夫人啦，咁另外咧就系孙中山嘅老师啦，何启啦，咁另外咧就遮打爵士啦，咁我哋成日去遮打花园或者遮打道啊，咁遮打爵士佢个生平啊，佢点解会葬喺嗰度啊？好多故事嘅。咁另外咧就有一啲嘅革命人物啦，咁即系早期香港即系发生过嘅一啲历史嘅事件啊，对近代嘅影响啊。咁同埋佢有好多其实唔系墓碑嚟嘅，系纪念碑嚟嘅，即系关于香港点解会系成为殖民地啦，直至回归后啊呢一段嘅历史咧。其实会比睇一本书啊，甚至去一个博物馆咧更加精彩啦、 就好似博物馆咁，不过就系啲墓碑嚟，系、好，唔该晒 Water 为我哋介绍咗呢个导赏团嘅。咁我相信咧，其实好多香港嘅一啲古迹啦，我所谓古迹啦，其实总有佢背后嘅历 史 故事，唔单止系坟场添嘅。 好，咁啊，多谢晒阿 Victor， 都多谢晒阿 Water， 咁同我哋讲咗有关嘅就香港原来系有呢一种叫做坟场旅行团嘅吓， 冇错啦， 可以留意一下。 系啦，咁啊，系啦，相信咧，大家睇下都知多啲嘅一啲历史。 我咧曾经咧响斯洛伐克有个女朋友仔嘅，咁我 咦，你好似好多嘅， 系啊。咁我曾經中意咧，同佢由斯洛伐克行翻經墳場，行翻落去跑馬地。 經墳場 係啊，經過就係嗰個跑馬地墳場。 係、 其實真係好多嘢睇嘅，有啲係中式嘅墓碑啦，有啲係西式嘅墓碑咧，有啲係好大座嘅、 不過睇還睇，我覺得咧抱住一種尊敬嘅心情入去睇，就唔係話好似。就好捣亂咁。 你講得好啱，因為其實咧都有一啲嘅 唔好指指點點， 需要 禮貌， 需要哋小心嘅地方。因為其實一陣間都可以分享一下嘅，就係、有一啲有關於嘅就係、你去到墳場，又或者就係、啲規矩，如果你冇守到嘅咧，係有啲好奇怪嘅事。 首先咧，因為有啲墓碑咧貼得好貼，就盡量唔好踩人哋嘅墓碑， 啱啊， 踩地下。 基本嘅禮貌， 基本禮貌， 基本禮貌，係啦係啦，唔好擺啲嘢上人哋個墳頭。 嗯，冇錯。好，十一點半，我哋聽完呢、這、一個。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翻嚟继续不可思议，会讲下故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十二号飞船今日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已经做好回收准备。飞船昨日朝早与太空站天和核心舱成功分离之后，预料要经过20多个小时才能够返回地面。期间飞船要围绕地球飞行10多圈，航天员要与地球同步作息。 三名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在太空站组合体工作生活90日，刷新中国航天员单次飞行任务太空驻留时间的纪录。他们在离开太空站组合体之前，向地面科技人员和关心支持航太事业的人表达感谢和敬意。今次飞船返回舱的着陆点首次选在东风着陆场，不再是内蒙古四子王旗。东风着陆场早前已经针对场区面积大、地形地貌复杂等的特点进行了四次全系统搜救回收综合演练，目前已经完成所有准备工作。玛丽医院发言人说，一名52岁女病人昨天使用非紧急救护车再送服务之后失踪，直到昨晚深夜被警方寻回，并且由家人接回住所。有报道指，职工盟昨晚举行执委会会议，并且通过启动解散程序决定，将会在10月3号召开会员大会正式通过解散。职工盟主席黄乃源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昨晚举行的执委会会议属于例行会议，未能够透露会议议程，只将会在今个星期日召开记者会交代职工盟去向。另外，对于有报道指总干事蒙少达已经辞职，黄乃源说暂时未有收到对方的辞职通知。行政会议成员、新闻党主席叶刘淑仪说，自己已经参加养和医院的第三针新冠疫苗测试，并且已经在昨日上午接种伏必泰疫苗。而近日几名行会成员都有应养和东区医疗中心邀请参与那项研究。养和医院回复查询的时候说，院方现正展开一项临床研究，探讨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后的免疫反应和可能出现的副作用。研究由院内伦理委员会研究批准进行，同时向卫生署申请临床试验证明书，并且获审批。研究结果会适时公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下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81点，升112点，总成交金额68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5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18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3.2，升12.2；中国平安53.6，跌3.8。美团241.2升8.6，盈富基金25.44升8仙，友邦保险86.85跌1.25，恒生中国企业90.3升8.6，阿里巴巴154.4升2.9，快手98.5升3.6，网易128.7跌2.9，比亚迪股份256.2升7.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2，日元109.86，瑞士法郎0.927，加元1.268，人民幣6.455，英鎊對美元1.38，歐元對美元1.177，澳元對美元0.73，新西蘭元對美元0.707。日經平均指數報30,487点，升163点。港金現價報16,320元，跌2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58.21美元，賣出1,758.7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11点达八噶啦，睇下呢个风骚快活人，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2度气温，相对湿度65%。咁头先咧，同一位咧，即系杜爽完啦，讲下其实真系嘅，喺香港好多坟场咧，有佢背后嘅历史故事之余咧，都系有好多都市传说嘅。咁我哋今日咧就带嚟一个就系叫做关于坟场嘅都市传说啦，好唔好啊？咁、首先不如我讲下先。 好啊。 你哋有冇去过头先佢想讲所讲嗰个坟场？ 我有。 其实我细细个咧就跟爸爸妈妈唔系跟妈妈啦，主要因为去拜阿爷爷啦咁样样。咁其实同埋细细个咧都已经妈妈都教我噶啦。有一样嘢就系千祈唔好立乱踩人哋嗰个墓碑啦，唔好指指点点啦，又话人张相点啊，个样点，千祈唔好呢啲，因为咧撇除嗰个叫做迷唔迷信一件事，同埋咧系一种礼貌，系对人哋唔尊重嘅。哎呀，呢、這个叔叔咁肥嘅咁样样，不过心里 细路真系唔知噶、哦， 心里边咧有阵时咧必须承认，我系有时系会有啲嗱，我唔会笑人哋个样，但系咧我有时我反而我心里边会有啲咩咧，通常我见到一啲 B B 啊。或者好细个嗰啲咧，我心里边会好惋惜嘅。哎呀，呢个咁快，即系咁后生或者咁细个就走咗咯，咁样。即系如果你试下行下坟场啊，有啲真系噶，好细个。 嗰啲撞埋一齐嘅咩？细个嗰啲系？ 嗰啲系一嗰个嗰啲叫做一格格嗰啲啊。佢有啲立系一格格，有啲嗱天主教坟场啫，我净系讲下。佢有啲咧就系瞓即系地下噶啦，即系墓碑啦。但 系 有啲一格格噶嘛。系骨灰嗰啲一格格，咁我见到啲相有啲系好细个嘅，好细个小朋友嚟，咁我心里面有啲感慨嘅。仲有一样嘢咧，嗰阵时咧，我跟人去天主教坟场拜咧，啊佢有啲帮你玩住桶水，跟住咧上去佢收你钱嘅，上去帮你洗刷下嗰个墓碑咁样样。咁同埋咧就有时咧佢会见到人哋有啲樽，譬如我哎呀我冇樽，会攞咗人哋啲樽帮你摆嘅。我通常嗰阵时我心里面都觉得。嗱，因为你要插，你要插花噶嘛，咁、你冇樽，咁点算咧？咁有时佢见到人哋嗰啲有个空樽咧，去攞咗人哋嗰个，我心都有啲觉得，咦，好似唔系几好系嘛咁样。我唔知系咪佢哋一个惯常嘅 做法 ，你明唔明我讲咩？即系攞咗人哋 借嚟用啦， 借咗人哋嗰个 借嚟用啦。 但系唔系几好嘅咧？ 都系争少少， 即系礼貌上 系啊， 人哋就系人哋，即系你我冇杯，我冇茶杯饮，我攞咗你嗰只杯嚟饮，我都觉得唔系几好啦咁嘅样。呢、這个就系我以前喺跟人去拜山嘅时候咧，我嘅少少嘅感悟。 OK， 咁我都可以讲翻一个就是、我自己真身见到嘅一个情况啦。就正如头先你想讲啦，就系、是、话其实咧好多时候你带埋啲小朋友去拜山咧，少不免咧，就算你话点叫佢哋唔好跑嚟跑去啊，唔好喧哗啊，要尊重人哋啊，唔好睇人哋嗰啲墓碑啊，都系得我讲嘅啫。咁有啲细路其实基本上嘅啫，你越叫佢唔好咁做，佢就越要咁做， 跳嚟跳去。 咁话说咧，就是、我试过有一次有一年，其实我哋嘅家族咧要去拜山。可以是很虚撼的，咁其实有时咧，亦都会因为有一啲嘅小朋友咧，佢哋喺外国度翻嚟啊，咁所以特别咧就佢哋又知啲唔知啲，又或者系啲英文会叻啲，但系嗰个中文嘅又唔系好知嘅，咁我就可能都会咁样会带埋佢，因为你好难得可以翻嚟香港就祭祖嘅。咁嗰一年咧就系有一个小朋友应该就系喺外国度长大嘅，咁啊翻嚟。冇記錯，應該大概係十零歲到啦，中文就唔叻嘅。咁當然啦，媽咪都有同佢講嘅，就係話去到嘅時候就唔好坐人哋啲墳墓啊，唔好踩人哋啲墳墓， 唔好坐 係咪？尤其是係土葬，其實有時你見到有啲飛碟型嗰啲墳墓，咪好大個嘅，細路唔知啊嘛，咁上面度跑嚟跑去，又或者喺嗰度玩啊，坐人哋啲墳墓已經講咗噶啦，但係仲係仍然有一個咧，佢就要走去隔離嗰啲墳墓嗰度啦。就去睇人哋嗰啲相，咁跟住我就記得佢好似就係講咗一句，就好似話嘅就係、是、佢去讀人哋啲字、因為其實佢啲中文 生於幾時幾時， 你有冇發覺其實佢係特別中意嘅就係讀人啲字，即係生於幾時，卒於幾時幾時幾時就喺度讀，咁跟住就好似講咗一句就喺度講緊嗰種，哇咁後生。就係咁啫，係啦，咁後生嘅，嘻嘻嘻嘻笑咗幾下，咁跟住身邊我哋就覺得，哇！你唔好啊，嗌啊你噶啦，唔好周圍走，唔好走去讀人哋嘅啲嘢，同埋睇人哋讀人哋啲名啊成，咁跟住佢就如是者冇理到啦。咁啊，佢又跟住又唔聽話啦，就坐咗喺人哋佢讀嘅嗰個墓碑嘅嗰個墳墓上面嗰度。你真係唔相信，一起身嘅時候咧，大家就講，哇！你頭先走咗去邊度玩嚟啊？咁我就咩事啊？ 這個小朋友呢十零歲，他去的時候呢就是穿著一條那些牛仔褲的，那大家都應該知道牛仔褲很難爛的嘛， 嗯， 咁但系佢坐完喺嗰个坟墓一起身嘅时候嘅话，佢成条裤浪嗰个位嗰啲咧，全部烂晒。 嗯， 通常好难烂，佢讲得啱啊，牛仔裤 好难， 牛仔裤唔系有啲位会易嘅，膝头哥啊嗰啲位，但系你 pat pat 嗰个位，你真系点会坐得烂？ 同埋唔系穿咗个窿， 烂晒， 而系成个裤浪位，你见到佢嘅就佢坐喺人哋嘅墓碑嘅就起身，佢哋喺度读人哋嘅墓碑啦，嗯，坐人哋嘅墓碑啦，笑啦，点样即系坐完之后一起身嘅， 佢做晒所有唔应该做嘅， 所有唔应该做嘅嘢，佢全部系唔尊重嘅嘢，佢做晒，咁跟住佢就见到个就我哋大家都唔敢出声咯。 但佢会唔会本来已经烂咧？ 冇可能，着只牛仔裤去嘅时候系正正常常嘅，同埋讲紧唔系佢穿一个窿，又或者就系有啲就系拆损咗，可能拆损咗你都可能系去或者点样，我哋你坐啲咩地方跟住整。 喂，其实咧佢有少少好彩添啊，即系起码你知系条裤烂，你唔系受伤或者事后嘅啲乜嘢。 佢又俾少少，我觉得我感觉上我会觉得大家都有讨论呢一件事啦，就系冇噶，我谂系嗰一位先人佢俾少少嘅 警告你。 提示咯， 提示俾你，即系你唔可以对我咁尊重咯。 嗱，嗯，其实除咗正规嘅坟场啊、坟墓之外咧，都提醒嗰啲行山嗰啲啊，带细路仔行山咧，嗯，有时咧真系好近民居或者有啲嘅山路，好普通地咧，就会有啲所谓叫金塔。 系， 我见过嘅，我上次去近住中文大学附近咧，有一条路我唔记得咩名啦，行入去咧，其实直情系民居嚟噶，嗯，即系嗰啲村屋咧，行入嗰条路。有好多金色嘅一程一程一程好大个嘅摆咗喺度， 嗰啲系未入土噶嘛？ 但系嗰啲应该摆咗好多年噶咯， 嗯， 系啦，咁即系咁又要讲翻，如果你喺郊外见到咧，如果细路仔啊攞嚟踢啊，攞嚟玩啊，如果拱歪咗佢跌晒里边啲嘢出嚟，做， 嗯， 诸如此类，我觉得都系唔系几好，都系不敬，同埋系都系。即系用佢个感觉系斜斜地嘅，即系你搞人哋嗰啲嘢系咪先？点，知人哋会唔会搞翻你咧？ 系，始终你话即系去坟场，我谂系即系大家都知道系比较阴嘅地方啦。咁我谂有时有好多啲禁忌，大家都系要小心嘅， 嗯。 即系例如，譬如可能讲紧话，有冇谂过听日要去拜山或者要去祭祖啦？今晚瞓得好啲咧，系，嘛？ 其实佢背后嘅意念系咩？ 背后嘅意念嘅就系你去一啲比较阴气重嘅地方咧，你嘅阳气必须要盛。 哦 okay, okay, 若果唔系嘅话，可能行过。有好多呢啲咁嘅游魂啦，又或者系点样嘅话，你见到啊，或者系佢附咗你嘅话，亦都唔好。 你哋有冇听过讲法咧？就系话咧，嗱，当然呢个只系一个传说嚟嘅啫。人点解有时会见到啲灵体咧？因为你嘅运气唔好，你嘅精神唔好，你嘅状态唔好，噏噏得得。阿马老师唔系话你吓， 即系我只叫你系。 即系你个人咧，即系噏噏耷耷啊，或者嗰日咧精神唔好，正如头先阿 Sarah 话斋咧，唔够瞓，唔够瞓咧，一个人咧好似乌云盖顶咁 样。 咁你就咪嗰个收音机吞下吞下，诶吞咗个台，佢咪见到你，你咪见到佢咯。 嗱，马小强有一样嘢好嘅咧，就系你成日见到佢就有个额头嘅，咁，亦都有相 传，佢因为冇乜头发，所以见到额头。 系啦，咁但系呢一样嘢咧，如果佢去呢、這个，佢应该去坟场翻工啦，咁就系最好嘅。点解咧？就系因为咧，因为鬼见到你都怕。 我听过你呢个说法。 就因为其实若果你系唔想嗰啲嘢去埋身咧，其实实际上咧，我哋嘅额头嗰个位置咧系，可以都几 系，系咩？ 比较好啲嘅。咁，所以嘅就系，如果你话真系惊自己啊呢一排都好似乌眉瞌睡啊，运气唔系咁好嘅话咧，又要去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好尽量嘅就唔好有个阴遮 住 自己个额头， 唔 好戴帽，系啦，去遮住咁样嘅话都系会比较好嘅，又或者唔好着嗰啲，我今日咧就全部泛晒噶啦。就嗰啲黑色嘅衫啊，或者系比较沉色嘅衫，都系不宜嘅。 黑色都唔得。 最好嘅咧就系有一啲比较系colourful 啲嘅，或者系多啲色彩嘅。 呢个讲法咪有少矛盾咧？人哋话举例，你去人哋灵堂咧，唔好着得咁鲜艳啊嘛， 去灵堂就唔应该，但系我讲系坟场喎。 Okay, 去坟场你就已经系咩噶啦嘛？ 即系扫墓啦，我当你去扫墓， 即系拜山咁， 其实呢个系来自咧阿麦玲玲佢讲一个叫做拜祭嘅禁忌嘅，咁，大家当古仔听啦吓。咁，其中有一个咧，佢话小朋友嘅阳气较弱，咁，所以咧，就如果我哋带埋佢咧，最好就叫着啲鲜艳啲啦， 系 咁咯， 都啱嘅，系啦。咁你有冇啲乜嘢嘅，即系关于坟场嘅一啲灵异故事？过 往咧，我哋咧。屋企咧，因为爸爸走咗咧，就葬咗翻去乡下嗰度。乡下就系新会嘅，我哋每一年嘅清明，其实要响农历二月 就要翻上去噶啦，因為佢哋呢個鄉下嘅習俗。咁我哋習慣咧就係坐車一路上去買嘅祭品咧，燒豬一定要有，燒豬跟住有啲水果啦，同埋係有啲饅頭嘅，又係去到啦。嗰陣時我哋細個有漸識啦，去到周圍咧又係有啲墳，你知啦，鄉下冇跑馬地嗰啲咁靚一座一座嘅，有啲咧淨係因為鄉下比較以前比較窮咧，淨係一堆即係我唔識講啦，我。 即系撞得唔系好， 系啦，一堆泥啊， 杂草咁样， 系啦，一杯黄土咁样样，又系同我哋讲嗱，千祈咧唔好又周围走，周围成啦，因为我哋最后咧会烧炮仗嘅，同埋咧每一年 系咩拜年烧炮仗， 系啊，烧炮仗噶， 喺乡下梗系可以烧啦，系啊， 我以为烧炮仗系喜庆嘅， 都未必系，其实就系赶或者讲通知一声。 我哋走 啦， 係臨走嗰陣時就要燒炮仗啦。咁我哋永遠都係咧，唔知點解好彩啦，你當好彩啦。就算嗰日乒呤乓啦落大雨咧，一上到山咧就會係 好天， 好好天嘅。曾經咧有啲因為鄉下有啲人帶啲小朋友去啦，又係好似全世界小朋友一樣，又係周圍走，通山走，搞人哋嗰啲嘢。因為清明咧，其實有啲人已經早過我哋去拜山啦。墳頭係有啲嘢喺度 咩佢有啲嘢啊？ 即係可能係拜剩嗰啲蘋果啊、糖啊嗰啲 花啊等等， 咁咪由佢喺度咯。 嗰啲細路仔唔識， 搞 啊！哇，次次搞親咧，我哋鄉下唔知點解咧就好緊張呢樣嘢嘅，因為你自己嘅範圍冇乜所謂，但你去到搞人哋嗰啲嘢咧，就真係大不偉、大不敬。點樣樣咧？就捉佢翻去，即係鬧啦，鬧完之後咧就捉佢去沖涼。佢哋話咧，就係話將你啲衰氣唔好嘅嘢，細路仔唔識，就將佢沖走曬佢，然後又即係裝香咁成啦。永遠咧就係話千祈，因為鄉下真係比較窮，千祈唔好攞人哋啲嘢。佢話就算你如果有啲人咧中意帶只狗去，帶只狗去睇，即係等佢去吠下，話俾人聽，哇嚟啦，哇哇哇咁樣。如果你發現只狗去人哋個墳頭，咬人哋啲嘢，咬人哋啲嘢，唔知噶吓。啲狗同埋咧大小二便咧， 但其实你唔系，如果真系，我唔知带唔带得入啊。首先我唔知带唔带得入。 乡下， 如果你带入去，你系咪应该一路勒，即系带箍住佢喺你嘅范围，唔好俾佢真系去人。如果好似你话斋大小二便啊，咬人哋啲嘢，好不敬噶。 好不敬，同埋因为你乡下咧冇嗰啲即系狗绳啊、狗带嗰啲咁嘅嘢。 O K， 吓。咁我哋咧就永遠即係有啲阿叔仲喺度嘅，就係話：喂，如果真係有啲咁嘅狗咧，儘量唔好帶啦。 梗 係啦，真係唔知點解拜下山有隻野狗跑上嚟咧，我哋就會因為我哋有燒豬噶嘛，就會攞一嚿大啲嘅俾佢掟遠啲。等佢行遠啲。 不過其實都有講過嘅，譬如可能你講緊啲禁忌嘅話，我諗都係大致上都係相同。 都係相同。 係啦，因為我都曾經嘅就係都係聽過就係話，如果你真係覺得自己去到有某啲地方都未必真係適應於話係墳場啊，因為我都試過就係有一次咧係自己嘅一啲親身嘅感受，就係、是、嗰段時間咧係要經常出入一啲就係醫院啊，又或者係即係呢啲咁樣嘅地方啦。感覺到嘅就係自己好可能係比较容易啲，譬如可能系唔舒服啊，同埋嘅就系唔知点解成日都觉得嘅就后尾枕系浸浸凉嘅。咁我试过就系有一次咧，就系去完医院之后就翻屋企，有一个都几恐怖嘅感觉嘅就系咧，我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唔知系咪因为嗰段时间系少咗翻去见我只猫啦，咁我一翻到去入门口嘅时候咧，佢竟然就望住我咧，吠我，冇可能噶嘛，我系佢嘅主人。咁我就好驚，我唔知點解嘅，就係佢重要嘅就係透過咗我，即係其實佢係對住咁望住我，咁跟住佢仲係好似係我後面有啲嘢，你明唔明啊？佢唔係望住我，佢望住後面，咁跟住咧係成個隻眼瞪到好大，我就猛咗叫佢，我就安先生做乜嘢啊？我翻嚟啊！你做乜嘢啊？咁佢就係望住後面之後，飛一下就跑咗上去樓上， 即係佢驚。 你咪覺得好驚啊？因為我翻嚟之前我已經係去完醫院啲地方啦，咁同埋呢一排嘅話，我亦都係逗留得好多啦。仲要係翻到去嘅時候，我只貓見到我咁樣，係望咗我後面嗰個位，跟住就飛就走咗上去。 通常貓飛即係話佢有警覺嘛， 佢有警覺，以及嗰只佢應該係見到啲我見唔到嘅嘢， 但係我 feel 到就係我個後尾枕覺得好涼。我咁嘅感覺我已經好驚，我心諗我應唔應該入去我間屋咧？會唔會係其實我帶咗啲嘢翻嚟嘅時候，我係唔知咧？ 如果佢入你都佢都會入，即係你入唔入屋佢？如果要入 佢都入。其實我已經 入 咗屋啦。咁跟住我就 OK， 我再試多一次，我睇下嘅就係究竟係我自己太過 sensitive 啦，定係真係有啲咩事？咁我只貓就上咗樓上啊嘛，我就再行上去樓上，佢就喺樓上嗰個門口嗰度咧就坐咗喺度，成隻貓係鬆曬毛嘅， 即 係 好驚。 咁啊，而家咁樣嘅地理環境嘅就係佢喺上邊啊，即係個樓梯上面。我就喺楼梯嘅下边啦，我就见到佢嘅时候咧，佢同样都系望住我后边嗰个位，跟住佢再跑入去嗰、那个即系嗰个天台里面，咁我就知道有事啦。我就只同自己讲，如果我继续系咁样留低喺呢一度嘅，我个心里面都唔安乐嘅，因为只猫咁样嘅，我觉得系异常啊，佢冇可能嘅。尤其是成日啲人都同我讲嘅就系话，动物佢哋系睇到一啲你睇唔到嘅嘢嘅。我可以點做呢？我就即刻打電話俾我男朋友。我仲記得嗰陣時候咧，佢係唔喺香港嘅，我揾佢唔到。 但冇人幫到嘅噃。 冇人幫到我，因為我想。 我覺得對唔住啊，你而家繼續講。我覺得應該你離開，揾一個有陽光嘅或者人流多嘅地方。 但係嗰陣時好啦，我想話俾你聽嘅就係我翻去嘅時候係夜晚黑成十二點幾一點鐘。 咁更加驚。 我唯有一樣嘢就係、是、當我咁嘅情況嘅話，我真係好驚。咁啊，點樣開曬燈都唔得㗎，因為你淨係唯一屋企嘅生物。佢咁樣對你，我可以點咧？咁我打電話俾我男朋友，佢冇聽到電話，因為我係想有啲人同我傾下電話，就係、是、喂，你話俾我聽，我應該要點樣做？我好驚啊！咁跟住身邊我就突然之間咧，就好似阿 Michael 咁樣諗，我就咦，我曾經聽人哋有講過，如果你真係覺得自己個陰氣太重嘅時候咧，你應該要點樣？你要吸收有陽氣嘅嘢。 所以人流多嘅地方。 咁跟住我就即刻二話不說，我就唔好搞咁多啦，就即刻衝翻落去個門口嗰度咧，就揸架車。揸架車之後咧，就去到咧我嘅住嘅地方，比較係近少少嗰個墟啦。停低咗架車之後嘅話咧，二話不說，即刻周圍望，有邊啲地方係仲有好多人嘅咧？我好好彩，我揾到有一個大排檔喺嗰陣時候，佢仲仍然做緊生意。 有冇人咧？ 好彩喺門口嗰度咧，有幾台嘅男人喺嗰度就飲啤酒喺度食。 係 啊， 我即刻衝埋去。 阿叔，我同你一 齊 飲 啫， 踩兩把。 佢哋都覺得我好奇怪，你明唔明啊？好似發生咩事咁啊？就係、是、哇，高速咁樣去擺低咗架車，一落門口一見到佢哋，我即刻衝埋去。咁跟住咧，佢哋覺得咦好奇怪，望一望，我咩都冇做，我就係企喺側邊嘅時候咧，我就覺得開始 feel 到個人開始暖啦。一直喺度做緊呢樣嘢嘅時候咧，我就係淨係覺得嘅就係我個背脊係浸浸涼，好唔舒服。我去到嘅時候咧，我開始覺得，自己個體温翻嚟啦，同埋個人冇 咁 驚啦。咁跟住咧，我就開始再行埋少少，因為嗰啲聲啊，嗰啲人氣啊，你係真係會覺得就係感覺開始好翻啲啦。咁我就喺度大陸係逗留咗，我諗係半個鐘頭度咧，我開始好啲。咁我就先至識得就係打電話俾我嘅屋企人。我就話俾佢聽，跟住佢都好奇怪，佢就話：哇，點幾兩點鐘你喺度做乜啊？我就話我好驚，我就發生啲咁嘅事。佢二話不說，佢話唔好講咁多啦，你今晚唔好翻屋企啊，你上嚟我度瞓啦。咁咯。 其實我聽過嘅，即係話佢嗱，如果你要去有人走咗啦，咁你要去嗰啲大酒店啦，嗰啲地方啦，咁你最好完成咗你拜祭完之後咧，你走啦，最好唔即刻翻屋企，去翻一啲人流多嘅地方行一陣先，散一陣先，係啦。就唔好即刻翻屋企，即系 in case 如果发生好似你呢啲咁样嘅，可能系有朋友跟住你咁咯，系啦。咁啊，不过呢啲诶当故仔听啦， 系啦，求个心安啦。但系嗰次，因为系得自己一个人啦，同埋我住嘅地方又比较偏远啦， 系啊， 有 啲夜晚， 所以 加加埋埋个氛围系会令到你即系好寒啊。 冇错，之后有人同我讲话，可能你因为比较攰，所以你就嗰段时间 都可能系 比较容易会接触到嗰样嘢。 冇 错 啦，不 过 之而今日所有讲嗰啲故仔吓，其实都系故仔嚟嘅啫，或者个人嘅经历吓，咁大家就不需要太过紧张。咁每一个人嘅经历都唔同嘅。 当然啦，系啦。 最紧要，不过去到坟场要尊敬人哋，我觉得呢个系真嘅。 冇错，不过喺呢个时候嘅话，你记住可以提大家，可以打嚟1872388，1872388咧，十二点半之后开始接听你哋嘅电话，我哋开始我哋嘅点唱。 喺全国进一步扮演。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天色普遍晴朗。喺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灿都集结喺长崎之西北偏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日本南部。 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56点，升88点，总成交金额73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5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18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0.4，升9.4；中国平安53.05，跌4.35；美团241元，升8.4；恒生中国企业90.14，升7毫；友邦保险86.85，跌1.25；盈富基金25.4，升4仙；阿里巴巴154元，升2.5；快手99.35，升4.45；网易128.5，跌3.1；比亚迪股份255.6，升6.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2，英镑10.739，瑞士法郎8.398，澳元5.68，加元6.142，新西兰元5.504，欧元9.1596。每百日元对港元7.0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954。日经平均指数报30481点，升158点。港金现价报16320元，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8.18美元，卖出1758.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的快线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德宝花园啊，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牛头角警署。咁重复多次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德宝花园，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去翻观塘道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咁啱啱收到宗最新嘅交通意外报告啦，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新楼街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有一带咧系曲街啊，近住曲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浙江街噶，就系、是、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曲街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浙江街。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中线有坏车，咁一大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中线啦，啱啱有坏车阻路，咁而家一带咧就车多。咁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排到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头先讲咗近深井中线有坏车，一大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西行东隧入口、红磡绕道丽晶花园来观塘绕道啊，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葵涌道马加烈桥底荃湾、马鞍山路欣安村西贡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全国最大型体育城市，汇集各省市及各地运动精英，竞逐最高殊荣。 港台电视32延续运动热潮，直播今届全运会精彩赛事以及闭幕礼盛况，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直击， 港台电视32 为你倾力播放。 Tracy， 你觉得系一份人点呢？ 好似呃人嘅，因为头先喺一个房入面，佢呃咗我三次啊，我三次都信佢噶。 我是 Chase 周卓盈，想知我揀阿一定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最后一个钟头啦，12点搭二过少少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啊。雷暴警告有嘅时间呢延长到今日晏昼两点钟，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咁你睇下个气温呢，你知啦 ,33 度啦而家。 哇， 相对湿度 64%, 咁今日星期五啦。是有阳光，酷热，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 提一提大家噶，就一阵间12点半之后咧，会接听大家嘅电话噶吓。点唱时间会喺12点半之后开始。记住我哋嘅电话系18723881872388，快啲打电话嚟咯！ 各位听众， 你又知唔知道主持人？梁博士， 多谢多谢多谢大家，多谢多谢， 好多谢多谢多 谢，梁博士， 系大家好大家好，你又知唔知道？ 唔知道。 今日主题美食篇， 美食篇。 美食 上个礼拜记得啊，韩国篇啊嘛，再之前嘅话就有泰国篇啊嘛， 就有史林强啊嘛， 系啊，我 你知唔知阿史林强？我帮你查埋啦。其实咧，青鸟嘅泰文系咩咩？ 知唔知啊？ 系。首先青色啊，绿色啊，系屎桥，系 屎桥， 好夹你噶，其实系啊。 鸟咧， 鸟咧就系碌碌， 屎桥碌 就系屎桥碌， 哇，正 青鸟啦吓。好，今个礼拜你又知唔知嘅美？我咪唔知。 美食篇， 美食篇啦，大家准备嚟咯噃，两位同学吓准备啦。 好， 第一题就系嗰啲有个回。氹氹转嗰啲咧，个输送带嘅寿司咧，知系边只啦？一个输送带， 转嚟转去嘅， 转嚟转去的寿司啊！点解最初要推出呢？四个答案：第一，嗰个铺头唔够人手招呼；第二，嗰个铺头太细，摆唔到咁多台；第三，因为节省拎嚟拎去嘅时间；第四，因为有新鲜感。到底你觉得最初点解呢个转嚟转去嘅寿司会推出呢？ 第一个系咩话？ 第一，因为唔够人手招呼， 唔够人手招呼， 铺头冇人啊。 第二，因为铺头太细，摆唔到咁多台。第三，因为节省时间啊，唔使行嚟行去。第四，因为带嚟新鲜感，呢个都系撞嘅咋，我相信你哋都 撞嘅咋， 只能去撞，冇错。 我话俾你听，我就拣新鲜感， 你咪听我讲咯。 新诶，俾少少耐食，少少啫。 唔好太耐， 新鲜感。 唔系，我真系唔想啊！但系 马博士你讲， 马博士你讲。 嗱，因为我真系睇过相关嘅文章嘅，我记得系因为 Steve Jobs啊嘛， 唔系。 佢而家嗰啲陣勢咧，似嗰啲 食過嘢，係 啊，似嗰啲陣勢， 嗰啲嘢嚟。 即係我曾經睇過， 係啦， 嚇一個文獻， 因為嗰啲人已經唔喺度，你亦都冇得可以再問，係嘛？好，繼續。 OK， 我記得我睇過咧，佢就係因為個細路仔，個爸爸個個細路仔貪玩，咁佢係用啲壽司就擺火車嗰度整俾個仔玩嘅，咁、所以我係 呢個係你睇過佢嘅來源 咁係啊，我記得唔知 即係轉轉壽司嘅來源 係啦， 定係只不過係純粹係一個爸爸同個仔 就係、因為呢個 idea 玩轉轉壽司啊， 就放大咗啦，就將佢放落鋪頭。 好啊，咁你即係揀乜嘢咧？ 新鮮感係啊 ，OK。 好啊，李麗， 其實我都係想揀新鮮感嘅。 唔緊要，你可以跟可以唔跟。 好啦，跟啦咁。 不過我係你，我唔會跟。 係咁啊，咁我唔跟咯。我 點解我如果我係你啫嘛，我唔係佢嘛。 係啊，但 我真係唔介意。 但係我係你嘅話，我都唔跟。 喂，咁阿梁博士，你係佢，你會認為咩？近榜 咧，佢又唔系我，所以你都要答你。 馬小雲就揀四啦，帶嚟新鮮感。啊， 新鮮感，我覺得 最後答案， 第一啦。 好，答案就係一，唔夠人手招呼。哇，佢臨尾中咗一個標個頭彩喎。 嗱，你唔覺得有時其實咧，你唔想諗太多噶， 係啊， 你無端端有一個唔知第六零咁。 原來就係最初咧，佢唔夠人手招呼，就諗咗個辦法。好啦，第二條咧就啱啱 咁都幾醒嘅喎，我覺得 係啦。第二條咪先，第二條啱啱就係馬老師頭先曾經講過嗰個故事啦。 哦，爸爸 抌抌住呢一個壽司嘅靈感，到底來自咩咧？ 火車 第一。火车沿住轨道，嘣嘣嘣嘣嘣嘣。第二，啤酒工厂嘅输送带，即系嗰啲你参观过嗰啲啦，一个樽一个樽一个樽嗰啲。OK。第三，食饭有个转盘，中间咧转嚟转去嗰啲。 个李斯苏神 系啦。第四，时钟嘅指针，到底四个答案，佢嘅灵感最初。因为其中 系 有间铺头嘅老细睇到先嘅，啊得意，咁到底系火车、啤酒工厂输送带、食饭用嗰啲转盘，定系时钟嘅指针咧？ 你如果讲紧话嗰啲转转寿司，其实基本上系有输送带噶嘛？我觉得如果我两个答案会划走嘅就系第三同埋第四咯。你话啤酒厂同埋佢讲嗰个故事就比较 我俾你拣先啦，李同学。费事用个跟字啦， 好啊， 我而家清零， 我跟你都唔得，哦咁样嘅，原来 ，OK， 咁啊，咁我唔跟佢啦。原先我有谂住想揾呢一个嘅头先佢讲嘅系 火 车，系啦，咁但系唔跟啦。 既然人哋咁讲， 系啊，既然人哋唔俾我跟，我唔跟咯。咁我就 唔系俾你跟，我话我清零，我依家唔拣住，你拣先，我费事你用个跟字。 哦，好好好，咁我就用呢一个啤酒嘅输送带啦。咁样， 我都系火车啦， 火车啤酒， 好 答案，啤酒工厂。 嗰个人，嗰个日本人，你做乜嘢？呃个仔， 佢唔知睇啲咩嘢咧？ 你做， 我哋唔好太过凉薄。但你都忍唔住要笑。 我睇错嘅文章。 谁来推开这片梦？人海中漂泊，迷失不懂分真伪。沿途无风不知去路，抬头夜空中闪过，昏暗困惑于天际。月春归奔雪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To be the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Take care of the ones that can make them proud of me.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just a little bit more.笑毕竟狂傲，年月中漂泊，迷失中不知分寸，尽罪地看清这航道，抬头南天风吹散，担忧里学懂这一切，月春归奔雪的躯壳跌碰过。 位听众， 你又知唔知主持人梁博士？ 唔、哦、好意思啊，我谂我都要为阿马小强嘅同学咧打下气先，因为我哋有时都系要持平嘅，系咪？即系虽然今日咧马小强暂时咧就好似啊嗰啲叫咩话， 意外不幸事件， 出门不利啊。开口及着你啊！ 嗱，我乜都唔讲，净系讲四个字。 佢仲有好有把握噶喎，嗰、那个睇过 好有把握， 先 犀利啊嘛！ 佢有把握嘅， 你跟佢就死啦，知唔知？ 系啊， 唔系我俾我讲四个字，呢啲叫做天道英才缘。 大家嚟试过呢四个字系吓， 唔、啊、应该咁用噶。 系啊， 系啊， 系哦，好算啦，好嚟，好下一题， 好愈强越强 嚟啦。夫妻肺片有冇听过？ 有， 系一道川菜吓，以牛肉为主料嘅，源自成都。咁啊，呢一样餸咧，佢嘅材料有牛心、牛舌、牛肚、牛肉，其实系冇肺嘅，即系冇肺牛肺嘅选用嘅材料嘅。点解叫做夫妻肺片？ 个肺片真系一又个肺，系咪？系啦，肺嗰个字。 无意冲出咗你肥强嘅音乐添。 所以你话系咪连环不幸事件？今日唔知发生咩事？有人同我哋讲过就系，因为咪礼拜五你哋讲鬼故，所以今日啲嘢好似好邪咁。 点解咧？四个答案。第一。以前有位太太因为丈夫患肺病，所以特别为嘅烹制呢味送补身，后来后人就因以为名。第二，最初本来真係用牛肺做嘅，后来做法就慢慢改变，不过个名叫开咗就冇变啦。第三，肺亦都係肺物个肺，肺片同肺物个肺同嘅名、同讲，但唔同写法啫。 音系一样。 音系一样嘅。点解咁讲啊？因为牛嘅内脏喺以前系视为低下嘅食材，唔值钱嘅，等同废物。既然系废物，咁啊叫废片咯，咁样。但后来煮下煮下就喂咁样，即系讲出嚟唔好听啊。 明白。 就将嗰个废物嘅废改为肺，即系肺咯，即系心肺嘅肺啦。好，第四，发明呢道菜嘅夫妻最叻系整一样叫做凉拌牛肺片吓、啊，我未食过。咁不过咧，后来咧，佢就煮咗呢个肺片之后咧，就保留翻肺片两个字啦。因为最初成名咧就系煮凉拌牛肺片嘅，系一对夫妻。其实呢对呢味餸真系一对夫妻发明噶，系啦，成都嘅。好，到底系边个答案呢？第一，因为丈夫患肺病；第二，本来系牛肺做嘅，后来做法改变咗，个名冇改；第三。肺即系肺咪个肺，因为牛内脏以前系唔值钱嘅。第四，因为佢最初整咧系凉拌牛肺片出名，所以后来就唔改名啦。即系山窿鱼蛋分就叫山窿鱼蛋，可以举个例。 啊，明白。我都会觉得系三定系四咯，一系就三，一系就四咯。 阿马老师， 唔系嗱，嗰个废物个肺同埋猪肺个肺咧，我喺度脑海中喺度翻滚紧，普通话系咪一样音？我就觉得未必系一样音，所以我会剔除咗三。五拣三， 佢讲嗰啲系咪废话？ 系，都系， 都系废话。 我会拣肺病 一个，第一个， 第一个。 O、okay, K， 好，阿、Sarah， 我会拣三啊。 你真系拣肺啊！哇，佢笑得好衰啊！ 三， 我会拣三啊， 系啱嘅，三系啱。哈哈哈！今日会唔会有人会唔会有人清零咧？会唔会人揸住蛋走咧、 啊？ 好，马上进行下一题。 好， 菜螃蟹听过啦吓，菜螃蟹呢个餸点解得名呢？第一，菜字比赛个菜噶吓，系、意思系比味咁解。菜螃蟹表示佢嘅味道会同真嘅螃蟹一样咁好食，呢个第一嘅答案。第二。清朝嘅慈禧太后有一日突然想食螃蟹，不过由于佢嘅皇宫距离海洋好远，顶唔到啦，买唔切啦，捉唔切啦，大臣就喂举办一个比赛，睇下边一位御厨用材料整得最似，所以一个比赛嚟嘅。第三，呢道菜系姓蔡嘅一个北京名厨发明，所以就得名。第四。菜螃蟹原意是有一些嘅西兰花，即系菜啦吓，盘、碟，所以叫菜螃蟹。不过写下写下变咗比赛个菜啫。 明白。 到底边个答案系真实嘅来源呢？ 我会拣一啦。 你拣一啦？ 系。 哦 ，OK。咁我不如 你又分析下。 系咯，我曾经见过慈禧太后， 系啦， 唔系， 系啊，慈禧太后报梦话俾我听， 慈禧系 B 嚟嘅，咁我拣慈禧啦，因为我同佢几熟嘅， 哦， 当然啦， 系啊， 你都应该同啲作古嘅人都觉得好熟嘅， 答案你系一，你系二， 我系一， 我系慈禧啦， 系 菜螃蟹之名，因为佢系比美，即系第一个答案。菜字嘅意思系比美， 明白？ 而家系 四比零，最后一条，请听住啦。 呢个又系 三比零咋？而家 四定三啊？ 三啊！而家三条啫嘛。 四啦，好似虽然我哋而家 四条， 四 你想 得 真 国 减你一粒啊？好，最后一条又系撞嘅啫吓。渣渣食过啦， 有 渣渣咧，据说系由澳门传过嚟嘅。渣渣 系 一个葡文，葡萄牙文。 系 佢嘅意思系以下四个，边个咧？ 嗯， 渣渣第一豆类，第二甜粥。即糖水啦吓、 嗯， 第三多样化，因为佢好多种不同嘅沟埋、 嗯， 第四杂粮吓，第一豆类，第二甜粥，第三多样化，第四就系杂粮啊。咁到底边一样系真正嘅答案呢？ 嗯，杂粮 豆类、 甜 粥、多样化， 我拣甜粥。 多样化， 暂时冇人啱。即系唔系二唔系三， 系 最后一次，请两位参赛者答， 都系灵鸡蛋。 第一个系乜嘢啊？ 第一豆类， 豆类 第四杂粮。 我俾你拣先， 杂 粮啊！我拣豆类啦，唯有 吓杂粮。 哈， 睇下个老天点啊！五比零， 真系清零啊！ 五比零。 马 老师， 冇错， 你只蛋真系大到， 唔好嘈住我。 你个粒蛋真系。巨蛋啊！ 食龟 ，B B 木。 有你与我，高兴越过，毫无顾忌，否则错过。从头到尾，经过什么？挂心始终是你多，讽刺有过，都爱护过。从来说话尖酸太过，闲言碎语就像点火，其实关心更多。成为姊妹，命运搭配，闲谈举杯，懒得理会自会，茫然中伤，转眼后悔，舍不得再会。然而姊妹就是初配，长长短短有亲吻及愚昧，仍然美好足以碰杯。姊妹即使错配，在下世的轮回，彼此的宇宙继续碰杯，陪你这绝配。有错不按道理，如同荆棘争执杀气，麻烦好胜偏爱是非，最好光阴亦记起，笑笑喊喊都对住你，从来岁月多得有你，无聊对答字字珠玑，同样风花四起。成为姊妹，命运搭配，闲谈举杯，懒得理会自会，忘形中伤，转眼后悔，舍不得再会。然而姊妹就是初配，长长短短有充满及愚昧，仍然美好足以碰杯。 今日咧，清风哆哆咧就系、是、攞咗零分，名副其实。今日应该改为强哥哆哆啦，系啊。 强哥纪念日， 咁啊，仅此即系哀悼佢，咁啊，对对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十二号飞船今日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已经做好回收准备。飞船寻日朝早同太空站天和核心舱成功分离之后，预料要经过20多个小时先至能够返回地面。期间飞船要围绕地球飞行10多圈，航天员要同地球同步作息。三名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在太空站组合体工作生活90日，刷新中国航天员单次飞行任务太空驻留时间的纪录。他们在离开太空站组合体之前，向地面科技人员和关心支持航太事业的人表达感谢和敬意。今次飞船返回舱的着陆点首次选在东风着陆场，不再是内蒙古四子王旗。东风着陆场早前已经针对场区面积大、地形地貌复杂等的特点进行了4次全系统搜救回收综合演练，目前已经完成所有准备工作。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回应欧洲议会通过新欧中战略报告，此报告一方面认为中国是欧盟的合作和谈判伙伴，一方面突出中欧是制度性对手，无益于改善和发展中欧关系。报告网评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政策基于偏见和谎言，对涉港、涉疆、台湾等的问题指手画脚，初步干涉中国内政，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欧方在有关问题的承诺，中方坚决反对。对于欧盟的印太战略，发言人说中方认为各方关于亚太的战略都应该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突出意识形态，挑动地区局势，搞排他性的小圈子注定不会成功。要合作抑或对抗，中方会密切关注。被指处理阿富汗危机不力的荷兰外交大臣卡格宣布辞职，是西方政府首位因为阿富汗问题辞职的官员。荷兰国会议员通过一项针对卡格的谴责动议，批评政府反应太慢，未能够将很多本应能够逃离的阿富汗人撤走。荷兰在上个月最后2个星期从阿富汗撤走大约2000人，但是几百名当地工作人员以及曾经在荷兰军队担任翻译的人仍然被留在阿富汗。卡格承认政府对塔利班接管阿富汗的警告反应迟钝和混乱，但是强调已经坚守承诺。他接受国会议员的评价，决定请辞。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65点，升97点，总成交金额73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5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18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1蚊，升10蚊；中国平安53.15，跌4.25。美团241.2升8.6，恒生中国企业90.2升7.6，

好啦，十二点八啦，进入我哋最后半小时嘅节目，雷暴警告有阵时，今日两点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我哋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第一位朋友打咗嚟嘅咧就系 Man， 喂，你好啊， 你好啊， 系你好啊，系我啊， 系啊，到你啦， 我好紧张，好紧张，好紧 张。你系咪叫做 Man 啦？做咩咁紧张？ 因为咧，我中意咗你哋太多年啦，但系咧又唔够胆鼓起勇气打上嚟。因为咧，我觉得自己电话把声唔系几好听。 哎呀，我相信你把声好好听， 我 就 觉得自己听自己把声好核突啦，我唔够胆打。 千祈唔好咁讲。 我想问一样嘢，你会唔会有时可能，譬如你录音有个 voice message 俾人咧，你会听翻噶？你哋会唔会 听翻自己把声？ 我 有时都会。 我会听下我自己究竟讲成点噶。如果唔系嘅话，就要 delete 咗佢咯。 你哋把 声 真系好好听咯，阿 Yoy 就好响亮嘅把声，好精神嘅把声。 我上次俾人闹我话我好嘈。 唔 系啊，咩唔系嘅，但系都有啲啦。 你由以前听起啦，我听你口气，即系你系咪以前有听我同阿李李 系咪噶？ 咁我想问你咧，即系以前同而家咧，你听翻有冇唔同咗？因为而家咧嗱，即系咁讲嘅意见，我觉得冇乜所谓嘅，可以讲嘅。咁、有啲人咧就话我哋讲得太快，你会唔会有呢个感觉？ 太快又唔会，但系我觉得咧，你哋一路一路喺度进步得好快，今次。 哦，即系咧，系进步得好快， 进步得好快。点解咧？嗱，我讲我自己嘅感受啦，即系我真系好中意听你哋。我每日咧一有时间，你哋一开场咧，我就一揿心机个感觉就系咧，我就可以开心啦。一揿心机，我就会可以攞到开心，所以变咗咧，我就话你哋俾人个感觉嗰个正能量咧系好厉害。 但系点解你话我哋进步得好快嘅？ 嗱，尤其是咧，我琴日啊，系琴日呢个星期啊，呢几日咧，我觉得你有几个环节系应该系新嘅，但系咧，我听到之后咧，觉得个感觉好好啊。有一个咧就系、梁继章嗰个唔使讲啦，嗰、那个网上情啦，感动人，感动到不得了啦，又正面啦。阿 Y 嗰个片段人间咧，听嗰啲 故仔、 故事啊，听到即系眼泪都可以飞落嚟嘅。 我哋自己做都会喊噶 ，Man Man。 真的好感动 的，真的是啊，有时自己写都会喊的，但是不单止我的 你讲的样子都 我讲真的，我有时候我自己写自己想呢想条桥呢 都 会 的， 会伤心的自己。 是的，好正，我现在都想喊、 我们会用心的、 我 们真的用心。 我难得我很开心的就是原来你们听得出的、 即感觉到你们真的很用心做咯。 哎呀，傻猪， 我傻猪猪来的，咩咩我都不开心啊，今天零鸡蛋啊。 不是，我刚想讲你啊，小强。我听你把声咧，啲笑声咧，好似马咁嘅叫咧，笑翻 咩咩，连你都笑过。 我要一张纸巾抹眼泪先，等等啊。 我咧， 阿咩咩真系 好感动， 性情中人。 咩咩，我都流紧眼泪啊，点搞啊？ 嗰啲叫马尿啊，流马尿。 嗰只鳄鱼泪， 流马尿。 因为咧，阿小强又好搞笑啊。佢有时咧，譬如我喺度咁啱先，即系想，譬如有时做下伸展运动咧，咁听紧你哋嘅节目嘅时候咧，明明数紧咧。七八九，跟住把小强一讲笑，或者阿梁继章捉住佢嚟玩咧，又笑咧，七八九，咁啊笑咗出嚟咧， 就唔记得咗啦。 咦，头先几多？唔记得咗。 咁咪好咯，由头再做过。 即系所以咧，你哋啲正能量咧，即系可以感染到我哋所有听众、 多谢。 我谂相信咧，唔系话净系香港啦，有华人开你哋二台听嘅听众都会俾你感染到咯。 全球华人，多谢多谢。 Google 咯，系咯， 多谢全球华正能量，正能量。 我都冇谂过会流笑噶。 大爱大爱。 阿小强又嚟啦嗱。 嗰啲狗吠声嘅， 系啊，马叫， 唔系而家叫佢哆哆强啊，新名嘛。 咩咩，你有冇谂过我嘅感受噶？其实 你感受咧，我最中意欣赏阿小强系咩咧？其实我之前咧都好点讲， 欣赏佢 小强系咩样，我真系好想知。 系好多人想知。 有冇见过？你最好唔好见啦。 唔系唔系，你头先改个名咪啱佢样咯，系咪先？我唔怪得叫哆哆强啦。 系啊，啱啊，向下哆啊嘛。 系啦。 哇！你笑得 唔系我哋话你啊！ 我知唔系 佢个个礼拜有新名，上个礼拜叫史氹强， 系啊， 今个礼拜叫哆哆强， 都有一个新名。哇！真系我 系 你就好啦， 系生活几精彩 啊！ 系咪先？哇！ 咩咩， 你又即刻笑翻啊！好开心啊！真系，同埋咧嗱，张张咧，我就谂觉得你哋今次咧，点讲咧？即系你哋系好正经、好正面咁样去带啲信息啊、欢乐啊或者时事俾大家啦。但系咧都系好正经地咁样讲咯，即系可以再曳啲嘅，其实 仲曳。 可以再低一 点。OK， 好啦。 同埋咧，张咧系点讲啊？成好似我觉得吓，即系 即係官仔骨骨啊，著住白恤衫嘅班長咁樣咧， 太 正 經 能量發放出嚟嗰啲嘢。 好，我哋會繼續吞吞下，會問大家俾多啲意見。其實咧，打電話嚟點唱都係一個好好嘅俾意見嘅嘅渠道嚟㗎。 我嫌我長氣啊，其實我都好多嘢想講，我緊張咗好耐。咁咧，嗱，其實咧，嗱，我講個點唱先啦。講完正經，可唔可以講少少唔正經啊？ 可以 可以。 嗱，咁咧，我點唱我就想點嗰首我 You Light Up My Life。 嗯，好 聽。其中有幾句歌詞咧，我頭先突然間個靈機一觸飛出嚟咧，覺得你幾位咧可以俾到我哋嘅 照亮生命。 係啦，因為點解咧？因為嗰幾句歌詞其實我都好想，唔係話淨係點唱咁貪心，我就想聽幾位咧唱幾句聽下。 啊、 尤其是阿鋭鋭嗰把聲。 阿鋭鋭係歌星嚟喎，不如派佢唱啦。 鋭鋭咧做歌星，你兩位係半唱半幾句，淨係咧。And you， 佢想即係個 chorus 啊。 係啊係啊係啊！哇，好正啊！ 好，阿鋭鋭。 我而家揾翻個歌詞先啦。And you light up my life，you give me hope to carry on，you light up my days and fill my nights with song。 哇，好正啊！多謝啊！ Yeah.好嘢，好嘢，好嘢！對於阿 U U 係小菜一碟啊，係咪先？ 我知 歌星嚟噶嘛， 慚愧啊！ 點止小菜一碟啊，即係花生啫。 咁咪唱曬成 難咧！ 我哋三位咧個組合咧，真係絕配，冇得講 perfect match， 真係好正。 多謝， 衷心多謝， 好好聽啊，好多謝。 希望繼續支持，好唔 好？可唔可以講多少少？ 可以，好啊，好啊，你講。 點唱俾咩人？ 因為我忍咗好耐，我都要講多少少， 忍咗 好耐時間。因為嗱，我想講咧，頭先講完正經咧，講少少唔正經嘅，我自己突然間個腦度飛出嚟嘅。嗱，譬如有啲人咧，咪講啲 short form 咧。譬如 BTW 啊，你知咩啦？ By the way 嘛， 係即係譬如 WTF 啊，衰嘢啦。咁咧我突然間諗起咧，有三個中文字咧，代替你三位個名，代替你三位，好正。就係三位嗰個名咧，最尾嗰個字，就叫張瑞強。 嗯 ，OK。 張瑞強好正啊，即係總之風騷張瑞強已經包括咗三位，三位一體，所以帶俾觀眾嘅正能量同埋歡樂。 衷心多謝， 多謝咩名， 繼續支持， 努力， 好， 風騷 加油， 多謝風騷張瑞強， 好，天天聽住我。 我 哋咯， 我屋企有三個收音機嘅， 系哇，開曬佢係咪？ 去廁所咧就撳開嚟聽，喺廳嗰度撳開嚟聽，一入房又撳開嚟聽啊！ 行到邊都要聽到啊嘛，係咪？ 尤其是十點至一點咯。 多謝，繼續迷戀我哋， 繼續加油啊！三位， 多謝咩咩， 一定 要等我哋笑多啲。 好， 好 ，thank you， 多謝你哋， 好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谢咩咩嘅电话，我哋争取时间咧听另外一位朋友啦。喂，梁小姐， Hello? 梁小姐， 你好， 你好啊， 你好，你好， 系啊，梁小姐，你又接通啦，系啊，你想讲咩？ 今日打电话嚟咧，就祝愿咧，我个女听日结婚， 哇，恭喜恭喜， 恭喜 晒，百年好合， 多谢多谢多谢， 恭喜恭喜，女女叫咩名？讲唔讲得噶？ 我女女叫宝荣， 宝荣 先生咧就叫浩洋， 浩洋好，大婚之喜吓， 系咯，希望佢哋咧就大家互相恩恩爱爱啦，开开心心啦，爸爸都系咁样话，祝愿系呢样呢两样。 咁想唔想快啲有多一个啊？细细个抱下噶， 顺其自然啦，都唔紧要啦，随佢哋心意啦，因为依家。始终出边外围嘅环境系唔系咁理想嘅，咁啊，随佢哋心愿咯。 好， 开心今日接到入嚟咧，亦都祝愿咧，希望准备办喜事或者系筹办紧嘅家人啊、亲人啊，都系样样顺顺利利啦。因为呢两年啲人办喜事都有啲困难。 系啊，疫情啊嘛， 系啊， 系咯， 冇事冇事， 冇错嘅，好 开心啲， 咁样样样都顺顺利利啦。 好啦，多谢梁小姐电话吓， 好，唔该晒你哋， 恭喜晒， 你的名字，我的姓氏，送俾宝荣同埋浩洋， 冇错， 新婚之喜啊，百年好合。 曾经说过寻觅爱情，就像天与地别离和重聚过程，而我跟你平静旅程，并没有惊心也没动魄的情景，只需要当天边海角竟在追逐时，可跟你安躺于家里便觉最惬意，只需要聚会场荡气之时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成就这故事。从此以后，无忧无求，故事平淡，但当中有你已经足够。如果要说何谓爱情，定是跟你动荡时闲话着世情，和你走过无尽旅程，就是到天昏发白亦爱得年轻，不相信当天荒不再地老不透时。 好啦，听紧呢个风骚快人啦，点唱嘅时间吓，咁啊多谢晒头先咧打电话嚟嘅梁小姐啦，咁你歌送俾佢嘅女女啦，同埋佢嘅女婿嘅。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就系发哥，系咪啊？发 哥 系叫我发得啦， 阿发阿发系。 啊，张张瑞瑞，对对好。 张咩话？你阿发发，你讲多次，我真系忍无可忍啊！我已经 喂，我哋个听众真系嗰啲。弹性好大嘅啫吓，你证明你一定有听我个节目，系咪？你琴日咪有听啊？ 嗱，我点唱之前咧，我想帮三位平反一下先。我琴晚咧就喺酒吧同我老友几阿财饮酒咧，咁我就同佢讲话，今日会打电话上嚟电台，风骚快活人嘅，佢就。 話一定打唔到，佢話依啲咧通常都係內定咗打俾自己 friend 嘅。咁我依家同呢個財經傾，應該聽緊嘅。 我哋唔會內定啲嘢啦，係啦，點會內定啊？電話都要內定， 係啦， 咪係咯， 係啦，係啦。但係琴日你聽阿哆哆唱嗰只歌，係咪應該俾個名佢先？佢話係清風哆哆咁樣， 係佢自己同 佢自己唱 㗎，係 咯，所以佢唔怪得人嘅喎。係 啊，唔係我作嘅咩？ 不過咧，我其實好多年前，其實我90年代開始聽你哋節目啦，咁曾經有段時間我記得阿哆哆出現過嘅嗰陣，咁但係依家今次再出現嘅時候咧，我以前唔中意佢嘅，依家又覺得啊 OK 喎，因為咧可能佢個角色咧係即係俾人 abuse 啊，俾人 bully 嗰只咧，咁好似開心咗。但係 我哋冇 abuse 啊，最多 bully 啫， 係啊，但我又擔心啊，鋭鋭同阿張張就係唔好踩咗佢圈套裏邊，因為我發覺最近咧開始咧俾人感覺咧佢係做一個弱者，即係。變咗好多人會同情佢啊 ！OK， 咁我又覺得 唔好踩落個圈套，唔好俾人同情佢啊！係 啊， 意思係 係啊， 我覺得悠悠好似最近我聽到你啲口吻，好似有少少係咪真心憎佢啊？變咗，其實你係咪真心憎佢啊？ 阿發發可唔可以嫁俾你啊？ 阿發發 係點啊？得。 我知道你住喺边噶 好，喂嗱，唔好意思，因为时间咧就唔系太多，我哋仲有个电话，所以咧就麻烦啊。 多谢阿发发， 发仔讲咗你嘅点唱先。 系，我想点唱咧，我其实我妈妈喺美国嘅，我以前都住美国嗰边，咁佢今年就94岁啦。通常咧，我都会系中秋节过去飞过去探佢嘅，但系依两年真系过唔到去探佢啦。咁所以我特登咧今日咧就即系点一首唔知搵唔搵到啊陈百强嘅 念真音搵咗啦， 系啦。都要聽嘅，咁就其實好在依家嘅科技咧，就我即係一個禮拜都打幾次電話俾佢，咁我哋就用 Apps 打咧，就變咗佢。其實我其實就聽佢講嘢，其實佢老人家咧就唔係幾聽到我講嘢， 淨係咁就夠噶啦。 發發，你有冇匯錢啊？ 最上嗰次對上嗰次聽電話，佢可以破紀錄係一口氣講咗一個半鐘。 嗱，發發，因為我哋仲有一個電話，所以我哋只能夠傾到呢度，好唔 好？ 咁啊，再一次多謝你，好唔好？ 多謝發發， 陳小姐，陳小姐， 喂。 陈小姐， 陈小姐， 陈小姐 ，hello， 喂喂喂，陈小姐电话有冇？好，咁如果揾唔到陈小姐咧，咁呢个歌送埋俾陈小姐，因为我代佢读啦。佢系住喺顺德嘅妈妈，上个礼拜去世嘅，疫情关系无法回乡探亲。呢只歌代表陈小姐送俾嘅妈妈，亦都送俾阿发发嘅妈妈。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事，明月朗相对你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怀念怎不被莫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释出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为亲堂，轻弹曲韵梦中送。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陈百强嘅念亲恩啊，时间仲有分零钟到一点钟，咁啊，今个礼拜嘅节目差唔多嚟到尾声噶啦。 冇错，咁所以希望大家咧有一个非常之愉快嘅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我哋下个礼拜又再同大家见面啦。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事，明月朗相对念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怀念怎不被莫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 常在心里问何日。 临走之前呢特别报告嘅，由于南丫岛发射站进行例行嘅检修工程，稍后一点到两点期间，本台 FM 九十六嘅广播接收或者会受到影响。重复一次，位于南丫岛发射站进行例行嘅检修工程，一点至两点期间，本台 FM 九十六嘅广播或者会喺接收方面受到影响，不便之处敬请原谅。雷暴警告仍有效到今日两点钟，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系33度，相对湿度64%嘅。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啦，酷热咧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局部地区有骤雨、雷暴。今晚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炎热局部呢个有骤雨嘅，阿队队强同埋阿 Sarah 姐，我哋一齐讲拜拜啦，好嘛？ 好啊， 好， 拜拜。 拜拜。